云。上午十点彩云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同雷暴，星期三四骤雨减少。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60点，跌64点，成交金额3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6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3点，升20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美团283.4升18.2，腾讯控股608.5升7蚊，盈富基金29.3六跌6仙，小米集团29.4升8毫，阿里巴巴208.6升2.2，友邦保险100蚊系跌3.2，药明生物118.5升3.4，中国平安83.65跌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62，英镑11.018，瑞士法郎8.633，澳元系5.996，加元6.428，新西兰元5.63，欧元9.4691。每百日元兑港元7.0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032。日经平均指数报18,936点，跌213点。港金现价报17,67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21美元，卖出1,907.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屯门公路啦，由于涉及重型车辆嘅交通意外，相信都一段时间咧先会清理，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车龙好长啊，排翻去元朗公路噶，讲一讲个位置，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而家中慢线封闭啦，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屯门公路左转入去屯发街，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呀。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啦，涉及重型车辆嘅交通意外，封咗中慢线。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车辆都不能够由屯门公路左转入去屯发街。咁即系而家元朗公路去翻屯门公路都受影响。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另外喺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挤塞，龙尾在九龙货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车龙都有待消散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清丽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咁再提多大家一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中慢线，由于涉及重型车辆嘅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非常之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意，避免意外发生。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同埋呢个听众都可以咧沾到一啲福啊，因为系我哋电台嘅同事结婚咁样，哇，都真系咧点解会咁啱呢，即系大家都系呢喺返呢一两日呢，即系除咗话系好日之外呢，相信下。咁因为呢好多同事呢其实已经结咗婚㗎啦。 结咗婚跟住 有年。年注册 咗。系注册咗㗎啦。但系呢就嗰一餐呢仲未呢可以搵到机会呢，就系、是即系宴享亲朋。 亲朋 亲朋咁样啦。咁一路呢就听闻咧都系咁褪褪褪褪褪，终于咧褪到嚟呢个五月尾啊，六月头咧、哦、就正正式式咧就有地方啊，有一个嘅时机可以咧补摆翻一啲嘅、哦宴会咁样，咁所以就先后咧就周末嘅时候啦，同埋今天晚上咧都有。 哦，咁啊，喂，有冇话隔咗几耐啊？佢哋最长嗰个咧有冇搞咗成年？ 我谂有成年啦。 哦， 嗱，就星期六。咧就系阿迪斯啦， 迪斯， 我系二台院线嘅其中一位主持啦。 咁大原来咁快嫁咗人，系啦， 系啊， 好忙，咪咯，你见佢仲滴滴色色咁样啊，真系。 边个有望啊？ 其他男士吓， 其他男士冇望啦，系啦。 咁 但可以继续望佢嘅。 佢都真系有搞成年啦。咁我第一次咧，即系去體驗到咧，大家喺疫情之下咧去飲咧，佢係擺晏晝嗰啲 cocktail 嗰種添啫。 我咪露天噶嘛，我見到你哋影啲相。 係啦，因為咧佢其實係分咗咧叫做兩大部分。 點啊？ 即係一個就係露天嘅地方，一個咧就係室內食嘢嘅地方， 即係夜晚嘅。 是日头嚟 嘅，唔系跳出跳入咯。 佢咁点解要咁做呢？因为限聚 啊。 咁所以佢就喺每一个地方咧，只系限。 你跟我喺度，吓真系。 咁系啊嘛。 系啊，限于你，譬如佢喺出边户外嗰度咧，要影相咧，你唔可以多过二十人啊嘛。 系 官礼，佢当官礼啊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哇，嗰间酒店都真系几严谨嘅。佢有一条小。小路咧係俾你人出入嘅，就好似咧人哋名店咧門口排隊嗰啲咧， 係啦，咁滯 有兩個人出嚟，咁你呢度可以有兩個人入去。 咁佢室內嘅限制咧， 都係四個人一台咯， 四人一台。 即係有個朋友想坐落 嚟，食嘢就唔使廿人噶啦，應該 就另外一種 係咪啊？ 佢食嘢嗰度咧，佢就淨係限你四個人一台。 係啊，佢個即係有陣時我都唔係好明佢諗法嘅，即係佢又唔係純粹喜宴嗰陣時冇咩。廿人定咩咧？官禮真系廿人啊！ 唔系，我嗰日都问过一啲酒楼咧， 你补摆啊，谂住。 总之就有啲嘢要去做啦。 不过佢人就真系唔系好多，因为个主人家咧，佢已经将啲宾客咧系分咗三轮啊。 哇！ 即系食咗三次系咪啊？ 三个时间咁样咯，咁所以就我哋譬如头位嘅两点到三点，三点后咧好自己走啦 吓。因为第二批三点就嚟。 如果唔系人哋入唔到嚟啊，咁样。咁啊，真系一个几难忘嘅体验咯。 哦 ，OK， 即系食嘢，然之后咧食到食嘢嘅时候咧，你系睇 Zoom， 真系啊， 系喺个户外嗰度咧，有啲仪式咧，就你睇 Zoom 咧，然之后跟住佢哋就会嗌啊，好啦，喺即系宴会厅啦，咁啊当嗰度系宴会厅入边嘅宾客咧，可以出嚟影相啦。咁啊出到去嗰个花园嘅时候咧，就喺个小路之前咧，就有个店员啦吓，即系嗰啲 职员 啦吓，就会睇住大家又要安心出行啦。然之后跟住。嗱，你入去裏面室內已經一次安心出行，跟住出嚟又一次安心出行，係啊，因為係 每次都要啊， 因為兩個唔係每次，即係你以為啊，個花園都係應該同一個酒店啫，佢 係 啊，因為佢係兩個嘅食肆啊，當係定係擺 cocktail 咁樣啊，一個係 cocktail， 一個係食嘢咁樣。 咁我想問，如果冇安嗰啲朋友，咪係咁不停咁填字？ 唔係，其實佢你填一次，即係你各填一次， 各填一次。 嗰陣時啲我去嗰啲。场地咧啲石 Q 都话噶，如果你系譬如多次出入咧，你出去买饭叽里咕噜咧，同埋你咪影低张相咯。 系啊， 你影低张相，咁佢每次假如佢真系问你嘅，你咪俾佢望一望咁样咯。 咁 咁又唔 check 你哋有冇咩有冇打针嗰啲嘢噶？ 我冇， 因为佢都冇话六人一围嗰啲，因为佢只 我哋又唔系 C 区， 系啊， 唔系 D 区。 但系你话四人一围嗰啲咧，系你哋系嗰啲叫 buffet 形式噶嘛？系咪？定 系咯。 咁所以应该就冇呢啲打唔打针睇唔睇到啦。 系啊，咁都冇问啊，只系度下体温啊嗰啲。 系 我又唔觉得好烦，不过就觉得原来都要做两次， 即系都要谂下呢个方便嗰啲嘅即系去。 去飲宴咧，原來都可以有呢、這個咦户外同埋室外嘅。 嗱、啊，你哋如果肯，你哋如果肯打針嘅話咧，就可以將個宴會上限人數增至100人啦。 咁、但係問題係咪要全部人一要打曬針啊嘛？係 㗎，係㗎，係㗎。 你真係唔可能諗到所有人，譬如你當中有一個老人家，佢真係唔打到嘅，就已經唔得啦。 咁仲有冇嗰啲唔同嘅措施㗎？即係會唔會冇咗石咁樣嗰啲啊？定係要戴住口罩啊嗰啲嘢㗎？ 哦，咁 就冇噶咯。 但系个新娘子系咪全程戴口罩啊？ 都唔使，应该 系喎，都食嘢， 又唔系， 我都要食嘢啦。 因为 咦，我哋会唔会讲多咗噶？好笑啊！ 因为佢话嗰个系私人地方， 私人地方咯，都系噶，你唔系过入都去噶嘛，你要受邀请噶嘛，即系等于系自己屋企啫嘛，其实系。 咁啊，宾客都有戴口罩嘅， 系都系咯，即系唔食嗰时要戴翻咯。 系啊。 咁我想问有冇咧？我上次咧咪话食自助餐有个派碟员嘅。佢今次有冇咧？ 呢只可能冇啊， 系啦，应该冇啦，即系 嗰啲碟摆咗喺，摆咗喺嗰啲食物 嗰个就系各施各法嘅，即 系 佢冇话有个咩规限咁样嘅，但系都尽兴，你都讲到哇， 有啲同事 好开心噶， 唔知系咪真系 好耐冇醉啦， 一种相情啊， 睇唔开定点样都，喂，日头白白都饮醉酒， 好犀利，我觉得日头白白饮醉系好难噶，真系， 因为唔系 都 mood 都未到， 佢个 mood 佢已经去到嗰个 mood 咧，佢已经去到日饮宴嗰个状态啊嘛， 成个样都系噶， 系啦，佢就系饮宴嗰个样，所以个心情啊等等嘢咧，都系 佢唔理你日头定夜晚 啦， 系啱啊，哇，正啊， 真系好耐冇咁样聚过啦，系咪？即系一齐聚过食饭啊，去饮宴啊， 虽然都系，虽然都系唔系完全完完整整嘅一种嘅聚会啊， 但 系 佢哋啲一对新人都可以谂咗方法咯，即系分开三批唔同嘅时间，但系都一样照摆嘅，就系请唔同嘅人咯，咁我都啱数啊， 同埋要换人。 系啦， 好笑啊！真系呢个体会都深啊，真系， 即系可以计埋嗰条数咧，先至啱数啊。 系啦， 咁咪就犯规啊！ 喂，其实因为我点解我会话咧系二十人咧？我之前问嗰间酒楼咧，又系啊，即系想摆喜酒咁样，即系生日宴咁样。咁啊，系究竟点样啊？可以系咪好似而家酒楼咁样，只系一个大嘅 position， 跟住咧就四人一围，隔1.5米距离咁啊？佢话唔系啦，去到夜晚咧，你咁样饮即系叫饮宴法咧。佢真係五張台咧，跟住俾你一個 position 咁嘅間住，咁你譬如開十圍咁計啊，咁佢咪跟住你第二 lock 咯，即係有第二個第二個即遮曬嘅，我講緊淨係遮光嘅屏風咯，咁所以咧係唔係透明嘅？不過間間酒樓唔同啦。 啊，不過咧呢 一 種 走 嚟走去咁樣嘅飲宴咧，嗰個對新人就辛苦啲咯，因為敬酒咧都 係啊係啊， 敬酒咧都要咧行嚟 行嗰條秘密通道， 行嚟行。據聞有一啲咧係擺酒嘅咧，佢哋結果係要分咧，唔知三樓啊，十幾樓又有一個啊， 即係老陳聯分二十幾樓。 即係以前我哋笑嗰啲咧，原來依家都有，真係要咁樣先可以咧分到咁多圍。咁嗰啲主人家就變咗敬酒咧，要搭 lift 上敬酒。 其實佢哋願意結咗婚之後再補擺翻呢個儀式，已經係誠意十足㗎啦。你諗下，再唔係不過唔係嗰嚿錢退唔翻㗎嘛？ 係啊係啊， 你唔補擺嗰嚿錢啲嘢就蝕曬佢。 我都係只係好陳詞咯。 但我都覺得誠意十足噶啦，因為佢都仲要再喺而家呢個疫情期間招呼你咁大棚人， 辛苦啊真 係。係啊， 恭喜曬！ 我都終於明白呢一首歌嘅來源係點解啦。啊，明明嫁咗，點解會問你琴晚嫁俾邊個咧？因為補擺噶嘛，呢個婚禮係。 誰的家中浪浪漫漫地相擁？谁的心中滴滴答答被敲得心痛，离开清早渐渐剩下十分钟，离昨夜就像是十万万分钟，重现再是逐日逐夜逐分钟心痛，直到永远爱你是我，昨晚你要嫁给然而谁代替我掀开婚纱，将主角望清楚。若你与我再次活过，昨晚你已嫁给我，谁人来代替我？谁人能代替我？人人凝望你的一刹，你像在看我。 家中浪浪漫漫地相拥，谁的心中滴滴答答地敲得心痛。离开正早渐渐剩下十分钟，而昨夜就像是十万万分钟，从现在是逐日逐夜逐分钟心痛。直到永远爱你是我，昨晚你要嫁给我，然而谁代替我掀开婚纱，将转角望清楚。若你与我再次活过，昨晚你已嫁给我，谁人来代替我？谁人能代替我？人人凝望你不一刹。再爱着我，没法要你嫁给我，为何无论多么相恋，偏偏只可嫁另一个？若这世界永远没错，昨晚你已嫁给我，如谁能代替我？如谁能夺真理？仍然宁愿你一生里永未遇。 周华健，昨晚你已嫁给谁啊？吓，嫁谁都唔紧要啊，最紧要系你有冇打到疫苗。因为喺而家呢一个香港咧，今时今日咧，如果你要攞着数嘅话咧，就唔系出嗰啲咩啊全城最咩嗰啲信用卡啦、嗯，你要出呢张全城最红嘅针卡。 系啦，针卡。 即系如果你嗰张卡可以证明到你打咗疫苗，系啦，金卡都唔及针卡厉害啊！真系，所以喺呢个直播室里边，我又成为咗咧，暂时我系贵族啊，而家。 系， 我系 Bluebird。 系、yeah. 你有得抽咩？打完咁耐， 可以啊！ 啊 你睇佢样，你睇佢样几葡萄 咩啊？如果啊，讲紧啊，就算系公务员同事啊，都可以追加翻你之前打针嗰啲价噶。 哦，又犀利啊！而家 新啊嘛， 系啊， 系啊。 嗱，上个礼拜咧，可能你仲系俾嗰层楼震撼住咧，但系其实嚟到今日咧，已经唔止啦。 系、啊、 被誉为系衣食住行咧，四样都齐啊！真系。 有得飞添啊？系咪啊？ 有好多啦，譬如连双体都有啊。 系咪林建峰？ 好多都有啊嗱，最 cheap 嗰样咧，即系所谓 cheap 即系简单啲咧，衣啊， 你唔可以话 cheap 啊吓， 喂，价钱真系有 实惠啲 啊嘛，咁咧，譬如佢话又系信和旗下三间商场咧，四月底开始咧，就向已经接种咗新冠疫苗嘅，不过最重要系佢里边嘅某一啲会员嘅嗰个叫做资格啦，就送呢个商场现金券啦、饮品券啦或者咖啡券啦咁样， 几多钱啊？ 冇啊，咁嗰啲都系几百蚊到啦，我谂都系 20蚊。 系啦，咁如果食饭嘅话咧，咁啊，张宇仁佢哋就话咧，业界会喺七月中啊，系已经接种疫苗嘅顾客， 系 提供七折优惠。 哦，有七折， 嗱呢、這个七折，呢、這个坚吸引嘅。 嗱、嗯，你睇呢、這个即刻啦。 点解坚吸引咧？ 因为你成 张 成张单七折、哦，你估少嘢真系唔少噶。 系啊， 嗱你譬如当你1000蚊啦，你都700蚊埋单啫。 冇错冇错，系啦，咁啊跟住住嘅楼啦，咁啊之前已经宣布咗咧，就系话你可以攞到观塘咧其中一间个咩海咩一房， 系啦 系啦住宅单位， 系咪裕民方新嗰个啊？ 系啊， 应该系嗰个啦。 海 X 啊， 系咯，一房单位449平方尺，1080萬啊， 要啊要啊， 同埋最癫系咩咧？即系佢话如果你本身有物业啦，咁你咪要有双重印花税噶嘛？ 我帮你俾埋， 帮你俾埋， 哇呢啲先系， 哇吓死你真系。然后啦，好啦，机管局之前已经有啦，送出6万张机票，都系要打针嘅。咁啊，而且咧亦都会有呢个公海游啦，亦都系之前所讲噶啦，咁样。 公海游系要俾钱 噶、 哦， 公海游要俾钱嘅，系啦。但系只不过话如果你冇。嘅话咧，就连嗰、那个， 即系你冇打针咧， 公海游都冇得去玩啊！ 系啦，公海游都冇得去玩嘅。但系仲有，仲有一个咧，就系话林建峰嗰个啊嘛， 双体 系啊，商界创意谷针之。提供针后婚姻配对安排单身男女见。 哎呀，我嘅好朋友、好同事可以去 啦。系啊系啊，你可以识佢系咪？ 佢未打针啊嘛？ 佢打咗啦。 佢打咗，佢就系知道呢件事啊？ 唔知嘅、 啊，可能。 而家咪 收到 风 啊， 真系啊， 系啊， 意外收获啊。 我想问，即系话 有边样你哋感到有兴趣？ 打针配打针嗰啲啊？ 啊，梗系啦， 一定系抽楼噶啦。不过， 但系抽楼多人争，送啊又得一个。 冇错，所以我觉得咧，如果商 界嗰啲实际啲， 各位商界嘅，尤其是系地产发展商， 系 如果反正都系做开啦，都不如做尽啲啊，每日抽一层啊，每日抽一层，我肯定好快就唔知几多成嘅香港人打晒噶啦。 嗱，我就唔使每日抽一层嘅。我想区区有楼抽， 冇所谓。 因为而家咧，佢每区都有疫苗中心接种噶嘛， 咁快啊！ 系啦，咪最好就系咧，就住嗰区咧，即系大家有个有个 quota 限住啊嘛。 喂，同心协力。 系啦系啦，九龙九龙湾嘅九龙湾。 出翻嚟噶。 系啦，半山嘅半山，彩虹嘅彩虹。喂，咁啊区区。 哇，咁我走去半山咯。 唔系唔系，嗱，你唔系我哋仲要睇 quota， 唔系都啱喎。半山有豪宅啊嘛。再送公屋。打咗针嘅， 做咩？ 加快加快抽，喂唔系啊！你还掂啊？抽唔到私楼，上楼啦嘛，系咪？ 有条打针即系 打针排 队，可以 打排队。你连最好实际啲啦，我得去急症室睇病都系嘅。打针未啊？打针嘅即刻由非紧急变成好紧急。但都是傷風感冒咳啫，哇！即刻可以俾佢入去睇。 係啊係啊，嗱，即係其實我又覺得咧，大家同心協力嘅啫，都係係咪？ 因為每日抽一層， 你兩個快啲快啲揀個優惠，揀個優惠。 每日抽一層，我就去打。 好啦好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虽然本港第四波疫情完结，但政府和市民应该保持最高警觉。他又预期第五波疫情随时会发生，即使守得好，本港在秋冬仍然会再有爆发。应该做最好的所有准备，呼吁市民要接种疫苗，而且接种率要达到八成以上。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表示，如果完全不给外地人士入境，香港会无法生存，唯一方法是规限入境人士要先接种疫苗，验出有抗体就可以大幅缩短隔离期。专家已经提议政府以督手指方式为入境者验血，目前正等待卫生防护中心评估成效。另外，袁国勇指出，港大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第一期临床测试人数已经超过一半，但本港没有制造疫苗的工厂，呼吁市民先打现有的疫苗。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20宗是在广东的本土病例，其余7宗由境外输入，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广东昨日新增20宗本土确诊个案，其中广州有18宗，佛山有2宗。广东累计有2455人染疫，目前有64名确诊患者仍然留院。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30人确诊新型肺炎，是自3月29日以来单日最少。再多两名患者不治，累积感染人数突破141,959人死亡。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减少，主要是受到周末和假日的检测数量大减影响。又说最近来自工作场所、教会等的感染不断出现。娱乐场所集体感染逐步增加，疫情随时都有可能扩散。另外，包括驻韩美军在内的2000几名外国人被指在釜山一个海水浴场不戴口罩饮酒狂欢。驻韩美军发言人表示，正同南韩警方携手调查。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同埋雷暴，星期三四骤雨减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53点，跌71点，成交金额46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0点，升78点。 跟着部分港股造价，美团284.8升19.6，腾讯控股607元升5.5，小米集团29.3升7毫，盈富基金29.36跌6仙，友邦保险99.3跌3.9，阿里巴巴209元升0.6，药明生物119.9升4.8，中国平安83.7跌1.15，快手192.2跌8.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62，日元109.68，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8，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42，欧元对美元1.22，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日经平均指数报18,946点，跌203点。港金现价报17,67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85美元，卖出1,90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返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門市广场的交通意外呢仲係未清理好㗎，因为涉及啲重型车辆啦。咁而家中线就开返，但係慢线仍然封闭。咁所有车呢就可以喺屯門公路左转入去屯发路。咁第一带仲係挤塞，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重复多次呢，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門市广场呢有涉及重型车辆的交通意外㗎。咁头先呢中慢线就封闭。而家中线开翻，慢线就系仲系封闭啦。所有车就可以喺屯门公路左转入去屯发路，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车多，龙尾去到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去到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一段就挤塞，车龙去到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嘅明琴路去龙门居方向，近住杯道路一段挤塞，车龙接近石牌头路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32 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得奖名单， 同奖 Billie Eilish、 银奖 Dua Lipa、 金奖 Taylor Swift、 详情请登入 rthk.hk。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o， 明年再见。 旅游记者洪卫兵， 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我会揀翻1959年革命之前的古巴。 名医武术教练李志雄， 开心又是感觉，不开心的感觉，为什么每天都要不开心？ 交通 man James Ockenden， If I would be accepted I would be proud to be a Hong Konger。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17号下午5点半。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不好啊。 但是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着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想答错了起码4题。 我明白你现在有些失落，但一时失手不代表什么的。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们去打你最喜欢的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吧。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5月31号啊，咁啊，琴日咧原来有一个嘅地方咧就开翻啦，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去睇嘅。呢个地方系咩嚟嘅咧？就系呢一个六四纪念馆啊，咁啊琴日就重开，咁啊亦都咧再将佢有一个命名仪式啊，有一个叫做咧主题图片展啊，就系呢个八九民运与香港嘅图片展。嗱，可能咧每年咧，即系你对于呢个数字咧，你都会觉得哎呀，都讲咗成三十几年啦，系咪仲要不停喺度讲咧？我估唔到，今年咧可能你会觉得咧就别具意义嘅，因为咧好似今年咧你硬系觉得咧会唔会咧我哋净系可以匿埋屋企讲啊，又或者我哋净可喺电脑度讲啊咁样。如果你要公开讲咧，可能你已经觉得咧今时就唔同往日啦。嗱，所以咧呢一个纪念馆咧，可能系难得一个咧，你仲可以咧即系公开咧。去欣賞一下啦，或者去睇下咧，佢哋有啲唔同嘅展品嘅。咁啊，好多人都話咧，每一年嘅呢個六四咧，就叫做記憶與遺忘嘅鬥爭啦嚇。咁啊，但係就唔係每一個人咧都咁想記得嘅。特別係咧，你知唔知？我覺得咧，每年咧睇六四嘅新聞咧，最即係令人哋覺得期待係咩咧？就係有好多人咧，佢去揾翻咧，有好多啲重要人物咧，究竟佢即係今同埋昔咧嗰個立場咧有啲咩唔同嘅？嗱，有時你可以當係咧，好似你上網咧揾翻自己咧瀏覽過啲咩網頁咁樣咧，有嗰個叫做 history 啊，都幾有趣嘅嚇。咁啊，譬如今日咧有報章整理咗咧，有幾個即係都大家好出名嘅一啲知名嘅人物啦。譬如咧就會有即係而家國家領導人啦，全國政協副主席啊梁振英，咁啊又可以睇翻啦。當日佢曾經咧就做過一啲有關乜嘢嘅即係聲明嘅。原來嗰陣時咧，佢哋就曾經都用過佢自己嘅署名聲明咧，就發表呢一個強烈譴責嘅一啲咁樣嘅聯署嘅。咁當然啦，呢個就係息啦。咁去到今日嘅時候咧，咁啊就未有回覆嘅嚇。咁啊另一個咧，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啊馬逢國咧，原來當年咧。佢就參加一個叫做港人建港宣言，就話六四呢件事咧就震撼人心，令人猶有餘悸啊！希望咧香港可以政制民主化，實現港人治港。咁呢個就識啦。咁啊，今日嘅答案係咩咧？佢就話啦：今日咧，我係想好認真咁答，就唔係俾人難途折劫式去問一啲嘢，問一啲我都唔係好記得，我都唔清楚嘅嘢。咁即係佢冇答啦。不过佢意思系你如果咧约我坐低饮啖茶咧，可能我就会详细啲倾嘅。不过问题就系佢话佢都唔清楚嘅嘢，唔记得嘅嘢，佢记得佢唔记得，其实呢件本身都系一个记得嚟嘅，系咪啊？你谂下，佢唔记得自己曾经讲过一啲说话。OK， 咁啊嗱，有啲系直接啲嘅，譬如话咧，蒋丽云议员咧亦都有嘅，佢就话咧当年咧佢提到咧就话投资要喺一个顺应民意嘅政制之下从事嘅咁样。咁今日咧，佢就话我唔接受咧某一份报章嘅访问啦。其实如果我系佢咧，我就会同佢讲，咪啱咯。而家咪做得好咯。而家大家都听嗰个民意啊嘛。咁啊嗱，陆陆续续咧，仲有好多譬如话连有啲好位高权重嘅人物咧，都有俾人哋抄翻啲金色对比出嚟嘅。譬如咧，曾经亦都系参加过会计师联署声明嘅，就话咧应该以和平人道方法解决危机。咁啊，但系到今日咧，再问佢嘅时候咧，陈茂波司长咧就未有回复嘅。嗱，咁啊，仲有好多呢一啲人物咧，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上网睇下咧。所以可能每年一次咧，即系有啲人就话，其实历史咧我都知好多噶啦，教科书唔使讲咁多噶啦。嗱，我呢条桥我就觉得咁样嘅，不如咧就唔好讲咁多咧，官方咧争议嗰啲地方，因为我哋冇证据啊嘛。譬如咧，如果你仲要讲话咧，究竟喺嗰个广场上面咧有啲咩死伤嘅情况咧，大家如果唔知咧，好。我哋唔好拗啦，不如咧，我哋试下下次咧嗰啲中史书咧，我哋就用头先嗰啲角度出发， 我哋就叫做金色对比知多少，又或者即系做事，我哋系咪可以用陶渊明嗰句咧？就作非而今是，咁咪啱咯。啊，咁都可以即係为佢哋嚟一个好好解释㗎嘛。嗱，所以呢原来每年呢有呢啲叫做历史记忆嘅练习呢，真係令到你即係耳目一新嘅。可能你好多新一代呢佢都会望住乜原来佢哋嗰陣时曾经讲过呢啲说话㗎，点解我唔係咁清楚嘅，係囉。所以每年一次温故知新呢都係好重要㗎。咁俾你睇一条短片啦，因为呢个呢就每年大家都会 loop 一次出嚟㗎啦。咁呢个 channel 呢就嚟自Live Again 六四，咁咧佢就写住当年今日。如果我哋想知道咧，梁振英先生咧，当年咧佢究竟个 video 上面咧讲过啲咩嘅话咧，你睇呢条片咧，我相信你都可以咧就即系重温呢一个嘅历史噶啦吓。咁啊，历史慢慢欣赏啦吓。今日啊，佢好有口福啊，又有食神啊，夜晚又可以再食一餐啊！希望你唔好食到饱饱滞滞咧，你唔会饮醉嘅嗬，因为如果啲同事饮醉咧，都好似要靠你哋扶佢翻屋企嘅。嚟到醉咗，边个扶你啊？程振鹏， 我们在扶你， 一齐啦！ 唔使担心，我即系滴。酒不沾，所以就好安全嘅。咁至于啲同事咧，我都会劝下佢哋嘅吓，唔好过分啊！即系话晒都系平日嚟嘅，明天都系要翻工噶吓。好啦，讲到咧，即系呢一个嘅翻工咧，就各人咧都有自己嗰个嘅专业啦吓。希望你嗰份咧都系一个专业嘅工作嚟嘅。咁所以咧，对于一啲专业嘅工作咧，我哋都会咧特别系有一种嘅要求嘅。咁有阵时见到咧，原来同我哋嗰个要求咧唔系咁一致嘅时候咧，就会有一啲问好出嚟噶啦。记唔记得咧？或者你寻日咧有冇睇到有一条短片啊？都算系广传噶啦。有冇睇过啊？冇啊。话俾你听，仲边度有一睇啊？呢个 channel 咧，你试下 Alex Lam。咁咧就有个短片咧叫做《交通警》，有扮踩单车呢啲咁嘅字嘅，咁就可以 search 到嚟睇啦。咁其实咧呢、這个咧就系寻日咧流传嘅一段嘅只系得八秒嘅短片。咁喺呢个短片入边咧就见到咧就有一班咧系。似系單車愛好者啦嚇，咁就喺個公路嗰度咧就踩住單車嘅，咁啊跟住落嚟咧就有一個警員咧就揸住一架鐵馬啦，即係呢個電單車啦，咁啊從後咧就嚟到啦咁樣，咁啊期間咧就見到呢一個嘅交通警員咧，佢揸住個電單車嘅時候咧有趌起咗身，即係企起身啊。企起身咁樣，咁然之後咧就有左右咁樣搖一搖咁樣，嗰、那個嘅形態咧其實係好似咧我哋有陣時踩單車咧，尤其是向斜路上踩上去嘅時候咧唔夠力咧，咁都會趌起身咧，然之後就哇好大力咁樣去踩啊嚟到上斜，咁嘅時候咧身體都係會搖晃一下咁樣嘅，咁呢一種嘅動作咧就似啦。咁呢個交通警員呢就係、做咗一個咁樣嘅動作啦。咁喺呢一個過程呢其實得幾秒好快呢就完咗啦，喺呢個短片入面。咁但係呢就惹嚟咗呢都有唔少嘅爭議點喎、哦。其中呢就喺呢一個短片下面呢都有好多人留言啦，或者有啲人評論啦。咁通常有兩個爭議點啦，一就話交通警員咁樣揸車揸電單車呢有冇違規㗎咁。另一個爭議點就係警員呢佢戴口罩呢好似戴得唔係好正確喎、哦、咁樣。咁兩個爭議點啦，咁警方方面當然咧都要回應下啦，咁都有睇到咧警方有回覆翻一啲嘅查詢咧，關於呢件事咧，咁講到話嗰位嘅警員咧，應該就係去處理一宗咧有關單車霸佔行車線嘅投訴啊，咁同時咧亦都有講到話咧，警務人員駕駛車輛執行職務嘅時候咧，喺任何情況之下咧，都應該要遵守相關嘅交通法例，以及咧就係路面要顧住路面嘅安全作為 咧首要嘅考虑嘅，咁讲。咁啊，究竟最后会唔会都有一啲嘅调查嘅结果出嚟咧？咁我哋等住睇啦。但系咧啊，我又忽发奇想，其实除咗呢、呢两点嘅争议之外，会唔会大家误会咗呢一位嘅交通警员咧？嗱，佢咧就见到有班嘅踩单车嘅朋友啦，于是佢咧又有一个动作，似系好似学踩单车咁样。其实佢会唔会系想拉近大家同市民，即系警员同市民之间嘅距离咧？佢系想亲民一番，即系以示啊，你踩单车啊？虽然我呢架咧系电单车啦，咁但系佢咧都做一个相同嘅或者系差唔多嘅姿势去好似打个招呼咁样嘅啫。会唔会系咁样咧吓？因为话晒即系警民关系都好重要噶嘛。咁如果系咁嘅话，会唔会系唔使罚嘅咧？亦都可以情有可原咧。我都系忽发奇想一下啫。咁我俾四个疑问嘅 emoji 呢条短片咧。哇！人去咗边啊？吓跟我啊！我以为你系咪踩单车定系揸电单车走咗佬啊？桂花田 啊，点会走咗去啊？不过我睇咗嗰条片啦，我觉得系嗰个警察叔叔系真系想同佢同步，即系见到佢咁样踩，佢都觉得唔知啊！真系我觉得佢好自然，你明唔明啊？唔系一个挑人，我真系觉得佢系想同佢同步。 咁如果佢捉飞车党咁点算？ 咁咪同佢斗，哇！咁佢梗系要同佢斗快啦。 可能佢又严肃啲啦，唔知咧。 唔知。嗱，相信咧好多女孩子咧吓、可以好潇洒，即系相信唔系好多啊，可以好潇洒咁两手揈揈就咁出街。啊，个袋几细咧，其实都要咧拎个好细嘅袋，装佢啲有需要嘅嘢。唔知你个袋里面有几多样嘢系必须嘅咧？嗱，有时即系其实都有几样嘢啊。可能是你摆咗喺度嘅后备真係冇乜点用嘅。咁但係其实呢有啲嘢呢係真係必须要带出街嘅。除咗口罩酒精搓手液、身份证、手提电话、你嘅电子货币消费卡啦，即係例如八达通啊、Visa 或者一啲 debit 卡咁样啦，又兴啊。咁之后俾你带多三样嘢，你会带啲咩出街？你会揀啲乜嘢呢？我剛才问咗几位男士们，其中我见到有个共通点呢，都是有纸巾这件事的。譬如有锁匙、纸巾、毛巾纸或者风扇、书、遮、纸巾都在里面的。另外一位男士都是讲的纸巾、太阳眼镜这样的。就好像OK 内容大概都是这样的。女士们你呢，哎呀可不可以带多六样东西行不行？不行，三样。化妆品、护肤品、遮、太阳眼镜、环保袋、披肩、水、纸巾。哇，是啊，所以啲女仔个袋咁大咯。咁女孩子可能会轻啲嘅，不过点都好咧，嗰包纸巾、嗰包湿纸巾都建议大家咧都去带住出街。除非你一定话我唔会去公共洗手间嘅，因为咧有皮肤科医生就话啦，公厕嘅厕纸。嗰、那个含菌量大到呢不得之了。而细菌呢可以存活喺厕纸里面几多几日㗎。你以为你用嗰架厕所呢嗰、那个板冚住盖㗎应该安全卫生啦。但係你唔知道之前嗰几个有冇冚㗎嘛，係咪？如果佢冇冚盖嘅话，咁佢即系冇冚盖嚟冲厕所嘅话，嗰啲细菌就会弹到四围都系噶啦。咁首当其冲就系个厕纸啊，因为太近啊嘛。咁当你用嗰阵，就会连埋啲细菌咧带到埋去你嘅私人地方，你嘅阴道嗰度，继而就有机会令你发炎啦。更差可能咧会无啦啦染上性病啊！系啊，真系咪讲笑啊？医生系咁讲嘅，咁佢话搓厕板咧同样风险高嘅，咁啊医生建议咧女士们咧，如果去厕所，即系讲去公共洗手间之前咧，先洗手，自备你嘅纸巾，去厕所咧记住冲水嘅时候一定要冚个厕所板，避免咧喺公厕铺扶啦，系啦，即系开大啦，咁可以嘅话咧就唔好用呢个厕板啊。其实唔冚厕板冲厕嘅你咧，唔好以为啲细菌只系留喺厕所啊。个公厕唔系成千尺啊，所以咧，你即系冇公德心咁唔冚厕板咧去冲厕咧，你自己佢可能有机会咧，成身都系细菌啊，累己累人吓。所以希望女士们，你哋都要吓，不论男士们、女士们啦，而家冲厕都要冚翻个厕板吓。今日想分享咧，木佢个玩什么 channel 啊？之日本自由行 日本自由行必备的冷知识，公厕的秘密。片主就分享日本的厕所所有的冷知识，譬如那个自动洗屁屁那个东西究竟是怎样用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东西，为什么会有声的，为什么会哦这样，是啦，那么还有他其他使用厕所那些习惯去比较啦，这样我觉得挺有趣的，都是真的长到知识的，我会给三个马桶的 emoji 他。 着实地做了廿年，发觉与理想很远，我却笑笑许个愿。但愿日后又过廿年，我信仰最终不变，我正气永不折断。成败确实难计算，谁亦有观点。其实我但求心安，这出戏再难也努力演。现在就像父母预言，世界到某一关键会试探我的志愿。现实就是辣了又甜，有爱也有些讨厌，行情能随时逆转。即使周遭飞落原理，我也要够健全好的心底，不要受损。终此松开了咒怨，但愿天真如傻瓜，凌晨的苦明晨吧，还能笑，无视我再跌入泥巴。天帮不帮我也罢，但愿天真成奇葩，传承这失传文化，我没筹码，还是确信做人是老实无假。同伴已将我变卖，我又能吗？还骑着他往上爬。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奎斯拉啊， 早晨，奎斯拉，寿恩茄， 早晨，肥妹仔，早晨，寿恩茄，早晨，屋企嘅同学， 系啊，我今日要讲呢个中文咧，唔知咧，大家有冇听过咧？因为话说上个礼拜咧，我哋有个同事咧，咁佢就离职啦，咁咧佢就派散水饼， 系啊， 系啊， 不得其门而入嗰个， 哦，好似有啲咁嘅讲法啦， 系啊。佢系有人护送佢啊！ 咁咧，总之我个重点咧， 好叻啊！ 系啊，佢个山水，佢个山水饼咧，同我哋平时嗰啲唔同嘅。 佢家乡嘢嚟噶， 佢有字喺上面嘅，有好多中文字，里边咧有好多咧历史典故嘅。咁我今日咧， 中文字 系啊，佢有几款噶。 咁你系抽？你有冇食到啊？ 我冇啊，我冇啊，因为我都冇喺嗰度。我哋咁细个小朋友，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嗰啲典故咧，听讲话有好多咧，香港人又好，你话咧系内地啊，其实内地同胞反而应该会识多啲嘅。香港人咧，好似有啲陌生。咁咧，我想揀幾個嚟同大家講下嘅，佢同啲中文都有關係。你可能都聽過嘅啦，有一個咧就叫做在齊太史簡，在進董湖北， 係一句， 係兩句説話，包括咗兩個典故喺裏邊嘅。 我听 到 在咩 就？ 喺嗰个食嘢嗰 个饼 嗰度， 系啊，好犀利啊！佢 个 字 咧，饼 个字 喺 度。 其实你块饼好襟食 啊！系啊，其实咪同我哋平时写祝你生日快乐咁样一样，嗰啲字差唔多长啫。 系 啊， 我以为食西饼。 另外一个咧就写住咧，比干否心，即系咧，劏开个肚嗰个咧解否嗰个否咁样。 系啊，比干否心， 比干系人嚟噶， 系啦，都系人嚟嘅。咁啊，不如我哋讲咧一个简单啲嘅先啦，就讲比干否心先啦。 系啦， 咁咧话说咧，佢系传说中咧，系呢个商纣王朝里边咧，即系纣王啊，商朝里边嘅一个贤臣嚟嘅。 哎呀， 系啊，咁咧佢最出名嘅地方系咩咧？就话咧佢个心系好唔同嘅，佢叫做七窍玲珑心。 哇！ 即系话佢个心咧有七个窿噶， 同九步迷魂丹 系啊冇关系噶。话佢个心咧有七个窿噶，咁咧所以有啲人搞笑咧就话系咪即系有心流啊咁样？ 系 啦， 系 啦， 唔知有呢样嘢。 咁样讲啦，咁咧但系咧佢为人好忠直嘅。咁咧如果皇帝做啲咩唔好咧，佢就会咧直接同佢讲：喂，你今日好样衰啊！你咁样唔啱啊！ 咁 样 好啦，忠臣咯。 系啦，咁但系 一意啊， 系啊，咁咧喺古仔里边咧就话咧嗰个纣王咧就同埋咧佢隔篱个奸妃啊妲己咧，两个就唔中意佢，然后就话啦，大王我要你处死佢，可我处死佢，不过唔好，我想咧。神妾都听过佢个心系七窍玲珑心， 咁挑佢个心出嚟， 可唔可以挖佢个心俾我睇下？ 哇，好毒啊！啊最毒妇人心、啊。 咁最后咧就真系将佢挖咗出嚟啦。 佢 就 有七个窿啊！ 系啊，咁但系咧，因为佢嗰个《封神榜》里边古仔咧就话佢有姜子牙嘅法术保护咧，佢死唔去、啊哦。不过咁样，佢话啦，嗱，比干，你而家冇咗个心噶啦。你咧去到街市度， 咁咪变咗冇心肝啦佢。 佢话你去到街市度，如果咧你见到有卖空心菜嘅小贩。你就问佢啲菜就可以空心，如果人冇咗心，仲生唔生存到嘅咁样？佢话如果个菜贩话可以生存，你就冇事；如果佢答会死嘅，你就会死。 且结果唔问咯。 结果比干咧就走去问咗个菜贩，佢就真系问佢：你卖空心菜噶嘛？人冇心死唔死噶？嗰人望住佢话：人冇心梗系会死啦。跟住 即死。 佢就暴毙啦！ 嗰个姜子牙， 所以呢个典故咧就话俾你听，呢、這个忠臣咧佢面对嘅就系一个否心嘅惩罚。咁、 哎、 你话食呢嚿山水饼嘅时候， 哎 呀，系咪好沉重啊？真系 已经喺离岛区嘅红星野湾泳滩悬挂红旗，表示喺该处游泳会有危险，提醒市民切勿在此游泳。在天气方面，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彩云，在上午10点彩云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同雷暴，星期三四骤雨减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02点，跌122点，成交金额5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2点，升49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美团285.2升20蚊，腾讯控股607.5升6蚊，小米集团29.4升8毫，友邦保险99蚊跌4.2，盈富基金29.32跌1毫。阿里巴巴208.4升1蚊，药明生物120.6升5.5，快手193.1跌7.3，中国平安83.75跌1.1。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61，英镑11.02，瑞士法郎8.639，澳元5.998，加元6.43，新西兰元5.633，欧元9.4728，每百日元对港元7.0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75。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8点，跌220点。港金现价报17,67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43美元，卖出1,909.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屯门公路出九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

嗰日睇追月都唔系睇个红色月，唔系咩血月都几百人就出嚟啦，系咪先？ 但大家唔系个个识啊嘛， 都系识个月亮噶， 系识佢大家影嘅嘛。唔系我讲紧，讲呢样又唔关徐徐回事嘅。 系， 其实 你晒谱啊，次次都系咁。啲贴士同个答案冇关 系 嘅啫。 系啊， 咁你讲咧？ 我想讲下，都好多好多妈妈系咪？好多生咗 B B 嘅妈妈系咪？即系呢一年，我相信即系因为大家冇地方出去嘛，咁咪多咗屋企啦，多咗屋企冇嘢做，所以应该生产 生产率大增。 应该系我见到都好多大肚妈妈啦，认真地。 关咩事啊？生产率先话低咗，今日个数字。 我又问下监制先， 真系。 喂呀，你成日啲嘢。 唔系每个人啊， 我问下监制系咪 生情噶？ 系啊， 嗰个咩资料啊？ 所谓啊，日久亦都可以生厌噶。 哎呀， 做咩讲心思 做咩？你见下天停咗两次就冇咗啦，系啊，冇再生落去啦。 咁你又继续 咩？系啊，我话咪停咗咯。 你继续有咩？你 喂，佢见到我份工就知道都系唔好搏啦。 同你继续生。 好啊，做得好。 咁啊，而家居住环境又差啦，系咪先啊？即系 送楼啊，边有差啫？ 送楼你抽到啊？ 好多人争， 抽到得噶啦。 咁即系地方细啊嘛，咁又多咗小生命出嚟咧，跟住即系又即系 两三代。本港啊，旧年总生育率啊跌到一个比例啊，叫做0.87，创有纪录以嚟嘅新低啊。 咁应该2021年可以追翻咧， 咁咪就系咯。 因为2020年嘅时候， 咪就系咯， 孤闲在家。 2022咪成日都冇喺度咯，而家咪就系创新低咯，2020年。 而家系因为19，因为佢陀都要10个月啦，师兄。 咩啊？ 所以我估19年冇乜点搞， 系冇乜点，系冇乜啲心情。 所以2020年咪冇乜点生咯。 但系2020年咧，成年喺屋企，系 咪想再加工作？21年咧， 系啦， 会有好消息噶， 应该会识翻噶啦。咁但系屋企嘅地方细啦，咁啊要请陪月，咁啊四大长女又喺度已经吟，我相信你当其时啊。吓、 啊、 你有两次嘅， 我仲未听到佢谂住嗰个咩服务，系啊， 佢而家 又同生仔又有关 系， 系 啊， 同培育有关 系， 系 啦，又同四大长都有关 系、 哦。 其实系咪啲心理医生辅导嗰啲？ 唔系啊，而家咧有酒店 推出坐 院 服务，咁啊即系美国嗰啲月子医院咯， 台湾都有， 台湾嗰啲即系成栋大楼都系你专门个孕妇喺里边坐月坐足一个月咯， 系啊。 Sitting on the moon。 喂，我真系觉得佢哋咧系 Sitting on the moon。 终于到你啦！ 我就觉得佢哋咧 月子中心 转成呢个月子中心，唔系月子酒店， 系咯， 月子酒店 系啦，中心可能就酒店高级啲。 佢其实都一样噶啦。 喂，我觉得系一个谂头嚟噶， 因为 mooncation 啊， 唔系喎，咁但系边个等先？边个提供晒嗰抽陪月服务啊？设备先， 梗系酒店咯。 酒店佢 唔系酒店，咪斋提供房定系咩啊？有埋陪月员啊？ 咁佢咧有个叫做咧，佢真系首间酒店咧，全港推出首一个月子住宿计划。 系 咁啊，即系当然啦，我见到佢里面嘅环境，你就觉得哇，我都好想喺度即系喺度。 你得啦，你呃到啦， 成日话你啊， 你入到去都信噶， 有好多靓舒适环境啦， 永永乐乐有， 系啦， 唔知细佬定妹啦。 咁啊，跟住咧， 细佬妹咯， 喂， 两个 有啲个坐月营养餐。啦，有24小时咧母婴照顾服务啦，咁样咁亦都咧可以帮助呢个产后嘅妈妈咧，又各种嘅即系生完 B B 之后一啲疑问啦，即系一啲叫做查询啊，咁样去俾晒你。 哦，咪总之即系月子中心咯，咁其实即系话提供一个咁样嘅套餐俾你咯。而家 嗰个妈妈咧，即系产后 有啲讲座啊， 产后佢系自己喺嗰度住啊，同个 B B 定 系啊， 老公唔喺度啊。 老公 通常都唔喺度噶，好似 即系老公系好似探病咁样，即系可能去啩。唔系，睇下你要，我谂我怀疑 我唔知有冇得陪埋啦。 我怀疑佢 好需要个老公噶，系咪啊？ 唔系啊，月子坐月嘅时候，佢应该净系需要人照顾佢嘅咋。 哎呦！ 咁佢都需要同老公去分享即係湊 BB 嘅喜悦嘅。即係台灣嗰啲呢就有啲佢又分唔同嘅 grade 呢，就話如果你呢有啲就可以老公都喺埋度住嘅。咁有啲就係只係探嘅啫。咁去到唔知可能10点钟話喂太太要休息啦，你要走啦嗰啲咁樣啦。就可以俾佢睇 BB 㗎嘛。你又唔可以話喂我生咗個 BB 出嚟冇得照見佢㗎嘛。咁佢就話啦咁佢仲有埋一個私人嘅診所啦，做呢個產前輔導啦，跟住護理啦，教育工作啦，哇！ 哦，先生可以留宿嘅，有好多都话， 系、哎、啊，可以留宿嘅，可以留宿嘅。咁即系睇下你，我谂俾咩消费嘅嗰个 价钱， 系啦。咁我就系觉得哇，系好好嘅一件事啊。价钱啊，佢又好似啊有，等等吓， 起码十万啦、 啊。嗱， 四个月应该要啦。 呢、這个 唔知佢俾咩佢食咧？ 佢系咁样嘅，佢又将一层即系酒店里面其中一层打造呢个叫月子住宿嘅计划，即系咁啊，总共有七十几间房嘅，咁啊 七十几间房。 以一个月计啦，咁佢房价由60,800元起， 最平咯， 系啦，最基本噶啦。咁样跟住咧就大概300多尺啦，咁样至到700多尺嘅豪华嘅套房都有嘅。咁就系睇你住几大嘅啫。 咁佢有冇一啲餐单咧？叫做俾啲人参考下佢。食乜咁啊？ 一定啊，因为佢陪月，因为佢你坐月嘅时候有唔同嘅咩噶嘛，即系 要食 嗰啲嘢 系 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睇你有冇纳到啲佢有啲咩系咪贵价嘢啊？收我咁多钱？ 哦、你讲紧60,800元啊？我头先所有讲嘅服务佢已经有埋喺里边啦。咁啊，当然里面间房里面有 B B 床啦，有雪柜可以装住呢个人奶啦，有 B B 冲凉车啊，六合一嘅咩奶樽消毒器啊，同埋呢个暖奶，即系总之 B B 所需要嘅用品咧，其实有晒喺里面噶啦。咁、当中包括埋咧24小时嘅楼层嘅陪月员当值，即系当下子你系啦，随时 一揿 系啦系啦，咁你一揿钟咧就会叫到啦。咁有啲护理啊，同埋产后服务啦，咁都有喺度嘅。咁其实真系咧，帮晒所有嘅爸爸妈妈咧，可以一个即系因为佢话而家香港嘅环境咧，住宿嘅环境都比较恶劣嘅。咁啊，即系你多个小生命喺度咧，又加埋啲啊老爷奶奶喺度啊，阿爸阿妈喺度，即系教啊，喂唔系咁样嘅，点样同自己冲凉啊？ 不过咁，如果嗰个妈咪或者嗰个家庭啊，佢可以负担到60,000多元俾个太太产后咧入住呢啲酒店嘅话，咁嗰个人本身屋企应该唔会系蜗居，唔会系劏房。 不过佢就会有一个即系更加叫做专业嘅对待俾你咯。 咁、我又觉得嗱，阿豪仔你有时请个陪月都要20,000多啊，好似系咪？20,000元 要噶系啊。 咁如果我俾 佢唔留宿噶嘛， 佢唔留宿 啊，系啦。但系如果你而家俾多，即系我咁谂啦。如果我唔系私家医院生嘅，我喺公立医院生，咁啊教可能1,000多万已经出咗院啦。 就悭咗啲钱， 咁我就攞呢啲钱搦佢嗰个，我宁愿咁样。 咪睇下你想要一个咩嘅待遇啦。咁譬如你嗱，而家咧呢单新闻，因为都成个月之前咧，其实应该有客入咗去噶啦。唔知会唔会有人咧可以俾到啲 feedback 我哋咧？ 即系嗰啲识睇睇留言系嘛？ 系啦，即系如果有嘅话咧， 俾啲评语啊喂。 其实就好啊，即系究竟有冇人咧会喺？已经用过之后咧，就可以上嚟俾我哋睇下啦。咁咧，但我见到佢有个特色咧，就系嗰个叫做陪月员，佢话咧系由好多咧失业嘅空姐去参加嘅。 哦，空姐， 喂，即系呢个嗱，又同我哋揾嗰啲人唔同嘅。 唔係，但人哋都要上過嗰啲訓練，出咗嚟先至可以做。 梗係啦，我知啊。佢就話，因為佢話咧，佢哋其中有一個投資者咧，就話開辦呢個培育公司，成立教育中心咧，就有呢個培育啦、催語師呢個課程啦。佢話咧，意外地吸引咗唔少失業嘅空姐嚟參加。咁啊，最近佢哋就開拓埋呢個月子中心業務之後咧，咁即係話咧。有可能是啲失業空姐，佢就變咗做呢、這、一個 靚靚空姐嚟抱住 陪月啊！哇，我一定留宿， 同埋又係另一條跑道起飛喎。 係啊， 係啊， 啊 要轉型噶嘛。 佢而家話咧，我見佢最新嗰個叫 update 嘅資訊咧，就話佢哋話嗰個 booking 去到咧下年六月啦，已經 咁犀利啊！ 係啊， 你開多一層咯， 名額有限 啊 嘛。 係啊，因為72間啫嘛，即係72座啦，嗰間酒店啦嚇叫。 犀利啊！呢個真係 咁啊！咧佢哋覺得即係請一個24小時陪月咧，其實請一個豪仔嗰啲，淨係可能朝早定成日嘅你嗰啲陪月。 冇啊，冇唔會成日嘅，都唔留宿。咁佢可能係 有 到夜晚咯。 5个钟， 有差唔多，不过佢都系逐样计噶啦。 嗱，系啊，咁佢就话而家咧，佢话一个24小时嘅 24小时 咧，佢最少都要5-6万。 要啦，要 即系请个陪月啦。 我估佢 住埋酒店， 我估佢应该个酒店咧就请5-6个咁样，咁然之后咪分匀嚟到去照顾。边一个有需要嘅时候去照顾咁咯， 系啊， 系 啦。我觉得啲人想拣培育中心咧，一嚟佢觉得嗰度环境好啲啦，二嚟又唔使喺屋企逼嚟逼去啦，即系话就话可能，其实因为你要咁计。 佢可能佢肯俾得起一次过俾60,000蚊，但其实唔代表佢屋企可以有600尺噶嘛。 嗯， 呢个真系系分别。可能你话佢系储到一啲钱嘅，又或者佢唔系好富有，但你话我可以负担得到一次俾60,000蚊，跟住我就牙痛啦，我就勒紧裤头啦。但系佢屋企可能真 系 好细，即系或者佢屋企就算唔系话系好低下，但系肯定佢都会咧唔一定好宽敞，所以可能佢又随便有精过佢计呢条数。 佢住呢间房，佢讲紧300尺起。佢净系得佢同个 B B 啫，咁样加埋个老公，我唔知佢嗰个 plan 嗰个300几尺嗰个房可唔可以俾埋老公啊？即系如果老公瞓地下，你 都唔会啊，冇咁 cheap 嘅。 即系咁讲啊，即系话，譬如如果你屋企系有一扎人嘅，咁其实呢个我觉得都系一条。 唔系，我觉得佢最大好处系咩咧？赶住啲四大长老啫嘛， 可以咩？ 佢如果用呢条桥嘅话咧，得啦，阿妈你唔使嚟啦，外母你都唔使嚟啦，我而家去咗月子中心度，系啦，你哋唔使过嚟啦。 人哋专业家 系啦，嗱，其实呢个我觉得先系最关键，因为点解咧？啲四大长老咧，佢 分别 唔系四大长老博佢识啊， 博佢识， 个个都话咧，嗱，你听我讲，呢28日唔准冲凉啊，咁样 系啊，你咁样抽 B B 唔得噶， 系啦，嗱，你要饮红枣水，日日饮红枣水，跟住嗰个可能就话唔系啊，饮冬瓜汤咁样。哇！咪即系阴寒极端啦， 即系佢要好极端咁 讲。咁咧，你一嚟去月子中心度咧，免烦恼，佢直接话：诶，奶奶啊，阿妈，你有咩同酒店讲啊？佢安排咗噶啦，系啊，人哋安排咗我哋食呢啲饭咧，饮呢啲汤啦，呢个时候瞓觉咧，佢话我可以冲凉噶， 系啊， 你有咩同酒店讲啊？我帮你驳去大堂啊！哇，驳嚟驳去都打唔通个电话，你唔死啊！ 佢仲有埋咧按摩或者 SPA 嘅服务噶， 系啊， 有 啊。跟住咧，分分钟 梗系要有你坐月嗰啲阿妈俾你出街。 系啊，分分钟嚟探佢嘅时候咧，佢话阿妈，佢话疫情期间咧， 唔好嚟啊！呢个我要就系话驳佢唔食 啊！佢有限聚令啊，净系准老公登记入住噶咋。 每次只得一个，你睇身睇 B B 啊 ，OK， 诶，玻璃房 啊，市长啊，市长啊，系啊，所以我怀疑佢最绝嗰招咧，其实就系咧可以俾你有个叫做逃避现实啊，哇，避开 条道理啊， 避开烦恼。 咁又唔好讲到四大长老咁衰，不过咧，即系其实咧，真系生完 B B 出嚟咧，嗰啲拗叫摩擦咧，因为佢真系佢有佢哋阿爷阿嫲阿婆公嗰套嘅咧。 系啊， 所以都系一件事嚟噶。 哇， 起码摊头咗一个月之后， 系啦， 好 啦， 好多， 大家回复翻先， 好多 啦。 唔系，同埋真系咧，妈妈系真系需要喺嗰段时间坐月咧，其实系一个黄金机会俾佢休息， 系 俾佢复原嘅。呢个我都系好正确嘅。我就觉得而家酒店去谂到呢个方面，我真系拍手掌啊！认真 啊，你可以努力下。 我去再培训嗰度去学培月， 唔使啦，你得嘅， 你做孕妇啦， 系啊，喂，台长啊，佢其中一个豪华套房都系讲90,000蚊啫， 哇，我贴你一半啊，如果你阿生 咁正，匆匆一个雨水来，原来是幸福，花洒孔里逐段水流，前面着梦真。水点蒸发肌肤，总有些心痛令我带着片片懊恼脾气，只有现在做自己，在这个温水里唱着十数分钟可以融入天有你，是时候，是时候，尽力要失去所有的不化地，倚着龙舟，终于可以暂时开替是水漫游，将我流将水温转到最高，冰冻的毛孔里的早已冻亲之差。一刹就那温差转变冻人，匆匆一个热水凉，原来是幸福。花洒孔里逐段水流，前面着红尘，水点蒸发肌肤，总有些心。令我带着片片懊恼脾气， 只有天在做自己，在这高温水里唱着歌，十数分钟可以融入天空海阔。世界里只可去以身低头，其实有气魄亦不可以当分析，逃避数百秒可冲过热死量，给我洗礼，来时幸福花洒孔里逐段水流，前面着梦真水点蒸发肌肤，总有些心痛令我带着片片傲露鼻，只有现在做自己，在这高唱着十数分钟可以融入天空海阔，十数分钟可以宁静思考一切。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哇！頭先呢個即係月子中心酒店咧，咁啊，因為佢果然引起好多人嘅討論咧，我見到啲留言咧，譬如網上面有啲真係所謂用家心聲啊，即係佢唔一定係幫襯咗啦，但係佢好明顯咧就知道咧個重點係咩。其中一個留言就話啦，淨係唔俾啲长老上去啊，佢嘅形容词冇咁好听噶，净系唔俾啲长老上去啊，佢话呢点已经值回票价啦，咁样 已经值回票价，你谂 系啦， 哇， 系啊，佢话喺屋企啊坐月啊，冇可能噶，佢话就算你门口啊摆几个石 Q 喺度啊，啲长老啊门都唔敲就拱入嚟噶啦，咁样，跟住另一个就话好正啊，有24小时培鱼，仲有好味嘅培鱼餐，最重要系可以唔使俾长老入嚟啊。 又是这个。 不用好像我之前咁成日有说话听坐雨嗰阵日日以泪洗面啊咁样。 哦、 哇真係好惨啊。咁然后呢我见佢哋有比较呢台湾同埋香港嘅呢个所谓月子中心嘅一个服务呢，原来佢哋都有一个限制嘅。台湾呢 限制 就係、是、限制非直系亲属探访。 咩意思呢？ 咁即係话呢你自己爸爸妈妈呢就係直系亲属啦。咁、 啊、 你老公嘅爸爸妈妈呢就唔系你直系亲属啦。哦咁就冇得探访啦。 哦，佢、啊、老公系咪？ 老公， 老公就 系系啦。所以一嚟就香港同佢可能都有呢种限制，就唔俾吓某啲长老入嚟啦。二嚟咧就台湾就原来好啲嘅。佢话咧，如果你作为嗰个丈夫想留宿咧，就免费嘅。香港咧就哎哟，地少人多，系咯，加床就要俾钱咯。系啊，咁所以即系嗱，如果你都有啲朋友咧，真系有使用过呢个服务咧， 佢 真系可以分享下，我哋都想知道究竟里边嘅状况 系 咪真系好安胎嘅啫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虽然本港第四波疫情完结，但政府和市民应该保持最高警觉。他又预期第五波疫情随时会发生，即使守得好，本港在秋冬仍会再有爆发，应该做好所有准备，呼吁市民要接种疫苗，而且接种率要达到八成以上。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如果完全不给外地人士入境，香港会无法生存，唯一方法是规限入境人士要先接种疫苗，验出有抗体就可以大幅缩减隔离期， 專家已經建議政府以篤手指方式為入境者驗血，目前正等待衛生防護中心評估成效。另外，袁國勇指出，港大研發的新冠病毒疫苗第一期臨床測試人數已經超過一半，但本港沒有製造疫苗的工廠，呼籲市民先打現有疫苗。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表示，商界對於市民接種疫苗提出誘因是好事，但政府亦有責任對錯判疫苗安全性的市民解釋清楚。何柏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普遍人認為長期病患或三高就不適合接種疫苗的想法是錯誤，因為復必泰的藥物標籤只是提到對疫苗成分敏感的人士先不適合接種。他指出，如果香港有高比例的人口接種疫苗，即使有病毒流入，影響亦都好小，不會有大型群組爆發。他又提到，以色列明日起取消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原因是接種疫苗比例高，當中50歲以上人士已有九成接種。如果香港能夠做到大致相同接種水平，將有條件取消現行的社交距離措施。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20宗是在廣東的本土病例，其餘7宗由境外輸入，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廣東昨日新增的20宗本土確診個案，廣州有18宗，其中14宗是沒有症狀感染者轉為確診，佛山就新增2宗本土確診個案。廣東累計有2455人染疫，目前有64名的確診患者仍然留院。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邵一鳴表示，中心已經針對變異病毒株研製新一代疫苗，認為國家滅活疫苗的技術路線特別適合快速應對變異病毒株。邵一鳴說，國家研製針對變異病毒株的疫苗，整個疫苗工藝無需改變，只是將原來的早期流行病毒株換成現時具威脅的變異病毒株，經過一個生產周期就是變異病毒株的疫苗。他又說，正在分析已經接種疫苗大約半年的個案資料，初步判斷大約一半的人對病毒仍然有一定的防禦能力，會根據追蹤實驗去確定已經接種人士要在幾時接種加強針，認為目前最重要是完成首次疫苗接種，盡快建立免疫屏障。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天氣炎熱，有幾陣驟雨，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間中有大驟雨同雷暴，星期三四驟雨減少。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90点，跌133点，成交金额66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5点，升52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美团284.8升19.6，腾讯控股607.5升6蚊，小米集团29.2升6毫，友邦保险98.9跌4.3，盈富基金29.3跌0.2，阿里巴巴208.8升4，药明生物120.4升5.3，快手193.2跌7.2，中国平安83.85跌1蚊。汇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61，日元109.69，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8，人民幣6.363，英鎊對美元1.42，歐元對美元1.22，澳元對美元0.773，新西蘭元對美元0.726。日經平均指數報28,928點，跌220點。港金現價報17,670元，升16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910.38美元，賣出1,910.8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等等啊，老公，唔好除衫住啊，入厕所先除啊，我攞衫俾你吓。 你系咪暗示想同我啊？ 厕所啊， 厕所都可以。哎呀，唔使烦啦，叫工人姐姐攞俾我咪得咯。 诶，佢唔得闲啊，佢唔得闲，佢帮我整紧嘢啊。 OK， 好啦，唔该老婆吓。 情况二。 老婆啊，做咩又出街食饭啊？ 哎呀，我唔想煮啊，咁咪出去食咯。 咁咪叫工人煮咯，你都唔使做噶啦，你唔系咁请佢翻嚟做咩啫？ 哎呀，佢有其他嘢做啊嘛。 喂，即系煮饭都系佢要做嘅嘢嚟噶，你安排啲时间俾佢好啲嘅，咁可唔可以做晒咯？做乜鬼啊？ 阿妹啊！你咁样避发呢，你谂住避到几时啊？ 家 姐你唔痛咗嘅？ 你第一次听我把声啫嘛。 哎呀，系啊，平时见你做手语啊。啊，家 姐我真系好担心啊。 你系咪唔知道你家 姐我做拳手嘅把声系咁噶啦？ 系啊，财财。 咁当初点解你会拣个咁靓嘅姐姐啊？拣我呢个家 姐咪好咯、 哎。 你老公话拣噶。 哎呀，家 姐你系我系冇得拣噶，唔关佢事啊，唔关老公事噶，佢都冇去拣嗰、姐姐，系我拣嘅。咁啊，其实个姐姐都差唔多噶咯，都系咁健康肤色，系咪？咁我咪拣个靓靓女女嘅，谂住自己啦，都望得顺眼啲啦。 哎呀，咁、那个工人做嘢交代又清洁。你唔会因为佢靓而唔用佢噶嘛？嗬！ 哎呀，就系、是、咁，我就更加担心咯。我听讲过啦，有啲死脑啊，同个姐姐搭上啊、哇！即系所谓喺度食就喺度屙。哎呀，即系有啲人仲生埋仔啊，话送翻乡下添啊！ 哎呀，点会有咁大胆啊？ 哎呀， 你对自己老公冇信心嘅咩？ 咁又唔系，大哥姐姐呢，佢有细心，又做得嘢，煮嘢食又归咁好啊，仲要系靓嘅添。嗱，我本身已经一百分啦，而家屋企有另一个一百分喺度，你话系咪危险 dangerous？ 我觉得个姐姐可能会爱上你咯，你系一百分。 哎呀， 你老公呢，我就唔担心啦，佢啊，正所谓担 A 都唔偷 B 啦，系咪？拳手嚟噶，我系头先边个多事啊？ 你听唔听到有啲声啊？ 系啊， 系咪好幻听啊？ 我都觉得系啊，多事啊，真系封咗个窗口佢啦，隔篱偷睇我哋啊！佢其实我细个系阿哥嚟噶，大个去医院变家姐。 哎呀，唔好讲啦呢啲，你做咗手术就 阿妈唔肯俾钱，做到一半停咗。 停咗把声嗰度， 声带冇转到， 咁点啫？我而家点算啫？而家点算啊？咁佢开大嘅踎咗去厕所啦。 自己系你个叻姐姐，放假大把人追啊！一个唔该啊佢，哎呀佢喺出边啊！如果话成家垃圾咁点算啊？你真系唔知点算嘅，如果佢咁样搞。 啊，系咯，我都有担心啊，所以屋企啊，我家阵啊装晒嗰啲 CCTV 啊，同埋咧尽量啊唔俾我老公啊接触个姐姐噶啦。 净系睇 CCTV 就唔睇 TVB 同埋 同埋 TV 就 有用噶啦咩？ 系你哋 哦，你讲闭路电视，阿妹啊，乜你对老公同工人姐姐？咁唔公平嘅你吓 咩啫？咁之前啊，真系有一啲咁样嘅新闻发生过噶嘛，惊噶。 哎呀，咁唔等于呢啲嘢会发生喺你屋企噶嘛？佢哋系无辜噶，吓佢哋系被牵连噶。而家你啊，搞到佢哋啊，无私显见私，冇嘢变有嘢，公开变地下，主仆变偷情。 唔好再讲啦，我唔要听啊！ 咁点啊，家姐？一系我不如转个姐姐俾你啊！ 我以为你转个老公俾我添，咁你真系要思想改造一下你自己先得啦。唔该你啦，你唔好做啲咁核突嘅动作啦。 咩？即系我撩鼻啫嘛。 免得你老公啊嬲埋你啊！你如果想知道有冇啲健康啲嘅姐姐嘅，你睇下风骚快活人啦，佢间唔中落嚟客串噶。 咩嚟噶？ 就是、这首歌表达出桂花田揀的这一单新闻的主题咯。 是的。 怪佢过分美丽咯， 姐姐 系 姐姐都好忙。 姐姐你好之怪你过分美丽， 哇！ 啱晒我哋新节目又可以 crossover、哎。姐姐你好， 姐姐你好靓，哎呀靓、 哎、 得滞啦！ 系啦，喂，嗌救命啊！呢个新闻咧，真系有个妈妈，即系有个人妻啦， 喺香港啊， 系啊系啊系 啊， 佢就话，哎呀， 大威胁， 即系拣嘅时候咧就冇谂咁多嘅，但系拣完翻嚟之后咧。 一定会想嗰个样貌唔好太靓噶啦。 我第一个工人姐姐好靓噶， 系啊， 我冇一个 工人姐姐。我有三个工人姐姐啦，第一个工人姐姐系最后生，亦都系最靓嘅，同埋学历系最高嘅。 跟住好快就走咗咯。 我又唔系咁都系好快走咗。 肯定系你老婆悭咗佢啦，系咪？ 又唔好咁讲，每次都唔系我管嘅，每次都唔系我去做管理嘅。 太热情啦，你系咪？ 系啊系啊，唔系喎，大佬，我想话咧，其实工作能力又冇问题嘅。 即系同佢靓唔靓系冇关系噶嘛？ 即系譬如佢虽然后生啦，咁啲人成日以为系咪后生就会冇咁细心诸如此类啦。咁啊都 OK 嘅， 因为打住加工啊嘛， 打住加工系啊。 真系从来靓个样子靓同唔靓咧，同佢嘅工作能力系冇挂钩噶。 不过我会紧张嘅，我唔习惯对住太靓嗰啲人， 成日都要自己都执得好靓。 系啦系啦， 唔系话即 系 西 装打呔咁 样。主人出去。 系啦系啦，即系半夜起身谂住六个即食面咧， 着翻条裤先， 裤就梗系要啦，着翻条西裤先。 唔 系，敲门可唔可以露个面啊？ 唔系，仲要讲 excuse me 咁样，即系倒翻转去有礼貌啊，唔会搞嘅。 但系我觉得有即系有唔同嘅 双向啊。 咁咧双向嘅，咁咧我唔知关唔关事咧。嗱，我三个工人姐姐啦，第一个系头先我讲最后生最靓嘅，咁第二、第三个咧唔系话人哋唔靓女啊， 平实啲 啫，即系真系有咁嘅分别噶嘛。咁咧你知唔知咧？真系态度上都有唔同嘅。 你讲你个人 唔系啊，佢本身啊。佢本身啊，佢本身都有啲，佢本身有啲分别噶。即系如果你用咧话驳唔驳嘴啊，或者咧会唔会咁顺摊咧？第一个真系冇咁顺摊嘅，硬系有啲个人意见咁样 嘅， 会有少少个人意见噶。 即系话唔好咁样啊，系咁样。 有意见一啲， 同埋佢会有少少咧。我试过咧第一日佢翻嚟咧，我哋即系又未请过工人啊嘛。我哋咧咩都谂住咧系最稳阵咧，同佢讲话嗱呢度咧有一个搅拌器咧，咁你知唔知点用啊？一揿咧，佢话我用过噶啦，新加坡好多咁样。 哇，跟住咧 系啦，佢先喺新加坡走咗转嘅，跟住显得自己几无知啊，即系好似人哋已经咩都有啦。 咁唔係喎，我第一个请嗰个工人啊，佢印尼姐姐啦，咁又係话喺台湾度学过做过嘅，跟住嚟到啦叫佢开个罐头啊，开个罐头俾把罐头刀佢开个罐头。搞成粒钟点解做唔出？佢唔识开，佢攞个菜刀喺度剁紧咗。 叫得闲睇下即安健啊！我哋系唔错， 所以其 实真系刀去劈佢 啊！唔知点解嘅，唔知点解释嘅。 嗱，你系人妻啦，你觉得系咪好紧要啫？ 嗱，样认真嘅。 而家你嘅姐姐靓唔靓？ 哦，靓噶，个个都话佢靓 唔靓得过你。 个太太赞得佢靓嘅，其实就大家明噶啦。 靓唔靓得过你啊？ 咁啊，冇得，都唔同 个韵味唔同系咪 先？ 嗰阵才唔同， 佢又年轻，其实认真啦，佢又年轻又靓女，大家见过啦，系咪先？煮嘢时候好又 冇啊，你成日都摆佢喺厨房唔拎出嚟， 咪靓女啫，靓唔靓女呢啲就谈不上我哋嘅讨论范围噶啦。 唔系，即系唔系讲靓唔靓，不过咧，佢即系呢个人妻就话真系担心，佢话睇太多啲新闻咧， 系啊， 话嗰啲咁嘅死佬 啊，系啊， 即系你知有时啲太太系啦， 嗱咁咪唔啱嘅， 咁咪唔啱嘅，咁咪不道德嘅，但系真系有歧视嘅， 系 真唔系讲个咩歧视啊？讲紧系真有 真有歧视咯， 唔系真有呢啲 真有歧视啊， 系真。有歧視啊！ 即係我意思，真係有呢啲事情發生過，所以個太太好擔心，仲擔心咧。佢得一來，我覺得佢樣唔啱嘅，你唔信任個老公。你即系咪唔啱啊？咁样，咁你应该对个隔篱嗰个一百分之一百咁样信任噶嘛？ 除非你揾到啲蛛丝马迹，系啊， 哦， 即系佢又觉得自己引狼入室啦。第一，第二，佢又净担心埋，哇！个姐姐好啦，唔搞我老公啊！但系佢举个例啊。出边 系， 佢又话担心佢咧追好多人追佢嘅时候咧，佢话周家德个肚咁点啊咁样。 咁呢样就唔系呢样太傻啦。以前你见过几多唔靓嗰啲都系出边咁噶啦，都唔关事噶。 讲靓 唔系真嘅呢、這个，点解我话佢太傻咧？即系你竟然用靓唔靓，就觉得 佢有嗰个架撑就自然有得生噶啦。 唔系，即系或者你话如果佢有嗰个愿望嘅，就会咁噶啦。太傻啦！ 即系 有 咁嘅企图都系啊， 唔系你谂下，其实即系如果你咁样都觉得会成立咧，咁你普通打工仔咪仲大件事？ 系人人都有机会。 即系普通打工仔咧，嗰啲公司一啲都唔中意你嗰啲叫做咩结婚生仔啊，惊你影响啊嘛。 之前提讲过噶嘛，即系话睇下你结咗婚未，你有冇细路啊嘛。如果你仲系单身就。仲系靓靓地嘅，佢咁讲吓，有啲情况话唔请佢， 有啲老板会多个考虑咁啊。 系啦，因为即系话机会，你有机会结婚啦，跟住又请假啦，跟住有机会生仔又请一轮假啦，佢公司会麻烦噶嘛。 好多时都系借口嚟嘅，我听过，我听过嗰个笑话咧，佢就话问个老板问个女同事，佢话你有冇男朋友啊？跟住个女仔谂一谂就话。有，我有男朋友，跟住佢话，哦，咁得啦，有男朋友啦，夜晚可以加班啦，反正你都有啦，咁样，系啦，加班啦，跟住就话冇男朋友嘅，佢就话，反正你都冇男朋友啦，你夜晚都冇嘢做啦，更加要加班啦，跟住佢第三次佢再问你有冇男朋友，佢话我搵紧，佢话啱啦，你要搵男朋友嘅，要有事业基础噶嘛，加班啦。 即系点都系要加班， 即系话其实系咯，你谂翻转头咪知道唔关事咯。 即系咩原因？其实咩原因？ 佢有冇男朋友嘅，佢都可以即系 嗰个老板熟数啦。 但系你而家佢而家如果咁惊嗰个靓嘅工人姐姐咧，咁就佢真人真事，真系头先嗰啲例子嚟噶。 啊，系啊，佢系咁样。 连裸衫啊嗰啲都系佢。 唔系，咁呢啲我都系咁，我都要切入一啲情况 嘅啫。你夸张到咁。 但系嗰个太太啊，似乎系啲嘢未发生，冇发生，但 系 佢自己惊定先。 系啊。 咁啊，但 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啦！如果真系唔想请咗咁靓嘅， 唔系啊，嗰、那个又唔系啲网友 同佢斗靓咯， 唔系啊，你同佢斗靓都 叫做提升自己。 你头先只手系摆边度提升？ 提升自己嘅技能咯，面貌咯，拉面皮咯。 系啊， 嗰阵时有冇睇新闻咧？咪话有啲工人姐姐咧喺香港啊嘛，佢话个雇主劲投诉咧，就话搞咩啊？佢着住性感内衣喺屋企周围走啊！ 系啊， 佢话屋企有细路啊咁样。 咩？唔系性感内衣又夸张就系 有啊， 着住背心热裤。喺度抹抹抹擦擦擦咁样，系啦，喺度喐喐喐咁 样，系啦，谂起呢个 Sex and the City 有一集系咁样， 系咩系咩？ 系啊，有个保姆咧， 有保姆 好性感，保姆，日日跑步喺即系草地度同啲细路仔， 认真 都突埋。 你有时喺放假咧，见到啲姐姐咧，即系唔理佢咩国籍都好啦，其实咧见到佢哋咧，哇，你都 好健康噶， 都系咯。 老奇，咁我想，咁我想问一个问题啦，咁边个唔啱？先系个雇佣唔应该咁着，定个雇主唔应该咁睇啊？ 个雇主唔应该咁 系咯。嗱，因为你调转，如果咧我哋翻香港写自由工咧，如果有一日个老细同人事部讲。喂，你睇阿田日日翻工吊带背心咁样，好唔得噶喎，咁样咁啊真系好唔得噶，系啦。咁跟住你都会嬲啊，咁我做咩？我着吊带背心，你又当我引人犯罪啊？咁样， 除非本身个公司有一啲嘅衣服嘅 系 啦， 除非有啫嘛， 一早有啦，除非 所以 咧，因为你啊， 所以一系就变翻以前嗰啲咩西方大宅嗰啲啦， 咩啊， 全部要着 制服嘅。 穿嗰啲马姐衫啊， 西洋马姐衫， 西洋马姐衫啊， 管家嘅装 系啦，全部都要鬓边嘅，梳起鬓边长头发， 因为好多姐姐都长头发，其实俾佢鬓边就喂系，点解唔俾件制服佢咧？又 有咩用先得噶傻佬？ 唔系啊，咁 以前啊，着完制服咪一样入柴房，老嘢 咁咪，咁系个老嘢衰啊嘛， 咁咪系咯？而家个问题就系话 天口咁兴啊，佢又解开头嗰两粒 毛啦。而家个问题就系讲。咁话咧，其实唔关佢自己个人靓唔靓啦，唔关佢着衫少定多啦，系你讲紧话，如果个雇主衰嘅话，佢就做乜都衰噶啦。 咁但系有阵时，咁我姐姐就系唔系我嗱我话咧，即系 我闭路电视，我谂最稳阵噶啦。 是系啊，好多闭路电视咧，系话一定要装喺屋企，话俾佢听，喂，我而家开咗诶闭路电视啦吓。咁当然啦，厕所啊、房啊就 嗰啲梗唔得啦， 嗰啲冇啦，咁咪就 系 房咪最危险咯。 你睇到佢行入去噶嘛，大佬啊， 有太码。 你 CCTV 如果你望住佢出边，咦，老公啊，做咩你入咗工人姐姐房，或者工人姐姐做咩入你房？ 系啊。 系啊， 五分钟啊出翻嚟嘅， 五分钟 OK 啊？ 冇，因为帮佢校冷气啫， 系啊，帮手抬起嘢啫， 系咯，咁啊嘛。 系啲听诶，咪啲所有好多网民都系话，喂，咁你当初谂唔谂清楚嘅咩？你一系你就而家咪解炒咗佢咯。 唯有，即系你 好无辜噶，你炒咗佢， 其实就系 佢会变咗断，佢会变咗断约啊，未完约噶，好惨嘅，其实无端端 系啊，佢个 reference 嗰个叫做 系啊，佢个履历上面咪唔同咗咯。点 解你无端端做三个月就走？ 个 remark 写咩咧？ 因为佢做错嘢， 真系， 唉，真系美丽都系一个负担啊！ 美丽有罪咯，系啊， 你好明白啊？ 所以阿田你就好 冇呢种负担啊， 融入家中， 你高兴咩？ 为违反法治精神，应该予以谴责。涉款4亿5千万元的建造学院院校发展工程完工，令学院的硬件设施得到提升。其中上水院校经翻新之后，设有智能大厦管理系统陈列室，模拟透过远端技术管理商场大厦内的水电及闭路电视监测系统，亦都提供14个建造工艺技术培训工场。有畢業生話：到建造學院學習和直接入行從事建造業，在工藝和知識水平上有很大分別。有教授的師傅說，學院翻新之後增設了設備，亦都有提供更多課外活動，令學生除了工藝和理論之外，更加能夠全面發展。天氣方面，同一度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正午12点，熱帶低氣壓彩雲集結在馬尼拉東南偏東，大約12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並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下晝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天氣炎熱，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間中有驟雨和雷暴。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六有大骤雨同雷暴。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到下昼四，系下昼两点。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73点，跌151点，成交金额73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5点，跌系升5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美团284.2升19蚊，腾讯控股606.5升5蚊，小米集团29.1升5毫，盈富基金29.28跌0.04，友邦保险99蚊跌4.2。阿里巴巴208.4升1蚊，药明生物120蚊升4.9，快手193.5跌6.9，中国平安83.9跌9.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61，英镑11.019，瑞士法郎8.634，澳元5.998，加元6.429，新西兰元5.632，欧元9.4679，每百日元对港元7.0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77。日经平均指数报18846点，跌303点。港金现价报1768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88美元，卖出1908.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去沙田方向排到去太子道西，去尖沙咀车龙在深麻实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芜湖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宝林路来回方向近马油塘一段行车缓慢。现在部分地区落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马俊伟同汤宝如继续倾。 我嗰时候几岁啊？十六岁，我可以自己出街啦，系咪先？我妈就叫我十点钟我翻屋企睇完戏，咁我同学就叫我喂去食嘢咁样，我好好好咁去食嘢咁样，直到唔知时间啦咁样，突然间望到钟，哇十点都唔得，我要翻去。跟住我翻到去，我妈已经担定张凳喺个门口度攞住个藤条，而家几点啊？ 逢星期一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名人启示录》。 我方中信提提你，开放式厨房嘅烟雾侦测器同消防花洒头系唔可以拆嘅，仲要每年由注册承办商嚟做检查。而冇窗嘅厨房同厕所入边嘅通风系统，如果有装防火闸，就要每年由注册承建商做检查。管理处应该帮业主安排年检嘅。开放式厨房消防装置，每年保养检查你要知。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隻花嘛，系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回兰谷中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嗱，有两个网民嘅留言咧，都可以读一下嘅。佢、啊、补充咗我哋今日咧有几单新闻嘅。月子又有啦，头先呢一个姐姐嘅都有啦，咁样。咁咧一个月子咧，佢就话佢系喺韩国，佢嗰度做坐月中心嘅。系啦，咁咧我睇翻佢个嗰、那个 系啊，佢喺韩国生 B B， 跟住佢都有月子中心。 好啦，佢咧就话大概20,000左右，菜式就清淡啲。中心咧有产前嘅瑜伽服务八堂，产后咧有按胸服务一次 ，facial 全身按摩。老公咧净系可以夜晚八点之后留宿，即系八点前咧都唔入得嚟嘅。屋企人咧晏昼两点后咧就可以探望啦，咁样。仲包两张大肚相同埋两张 B B 相。 哇， 呢、這个 O K 喎。 咁其实 两万蚊呢个真系抵喎。 2万蚊。 系啊，呢、這个真系超值喎，呢、這个正啊吓。 系咪依家都仲有嘅咧？ 唔知啊，韩国有呢个啦。 唔系，咁佢哋有月子中心就系有呢啲服务啦。 好啦，另一单就系咧有个听众就回应啊桂花田姐姐嗰单新闻嘅。咁咧我哋只能够。话佢咁讲就我哋咁信啦吓，佢咁讲我咁听啦，冇得考证嘅呢啲。佢话嘅各位啊，我之前咧个工人姐姐讲翻佢嘅朋友工人姐姐嘅一个遭遇，咁、我谂佢嘅意思系佢嘅朋友应该系 即系工人姐姐个朋友啊， 姐姐朋友啊， 应该系啦，系啦，应该工人姐姐嘅朋友啦。佢就话啦，我朋友呢，佢同佢嘅雇主真系发生咗呢一个咁样嘅不伦之恋。 哦 咁咧，佢话啦，你哋讲话 CCTV 咧系冇用噶，因为个雇主咧为咗促成歧视啦，佢自己整走咗 CCTV 嘅片段，等佢老婆 check 唔到， 自己剪走咗佢。 系啦，好简单啫，咁样。好啦，呢、這个都系一个现象啦。第二个现象 点解会咁 样、啊？系啦，仲恐怖、啊。咁佢问过，点解佢哋会咁样搞咗呢个不伦之恋呢？ 系啊。 佢话佢咁讲噶吓，都系嗰句啊。佢咁讲，我哋咁听。 我哋系咁样睇翻 单方面资讯啦。 系 佢话我个工人姐姐朋友咧，点解要咁样同个男雇主发生关系呢？因为佢觉得嗰个女雇主太麻烦，太黑人憎。佢话佢要搞佢老公嚟报复。 哇！你话系咪啊？ 呢个剧情， 我以 为 系真爱咁就话啫，原来报复， 系 咪攞自己嚟搞？系咪先啊？ 犀利，好惊我听到。 好惊啊！ 系、哎、啊， 所以成日都话啦。 呢种报 女人心海底针， 真系好得人惊， 所以咪成日都 死你啊！真系 嗱， 呢、這个女人嗱 呢啲叫不可思议现象， 系啦系啦。 但男人有时都会吓死你嘅， 男人都有条针啊！ 啊，真系啊！今次唔系一条针，系成个男人咧，成个身体啊，瞓身啊，真系弊家伙啊！港铁有个男人瞓低咗啊！ 哎呀，佢点解瞓低咗啊？ 点解你只枪表睇出嚟？ 佢唔系晕低啊！咁啊，话说咧，就寻日咧有一个嘅男士咧，咁佢咧就唔知做乜事啦，喺呢一个嘅港铁车站咧，喺呢个美孚站嗰度咧，佢就除晒衫裤啦，就剩翻一条红底啦，咁就好似人哋咧晒太阳咁样啦，揾咗一个咧港铁站美孚嘅站里边啊，其中一个角落咧就瞓咗喺地下。然之后侧边咧就有一条咧，真系好似我哋晒太阳咁啊！ 嗰啲地只啊， 蓝色嗰啲咁样嘅索水嗰啲毛巾咧、 哦，遮住自己。 唔系啊，摆隔篱啫。 吓，佢冇铺喺地下俾佢瞓上去啊？ 佢冇，佢枕瞓地下啫嘛。佢枕趴喺个地下度，好似晒太阳咁，个背脊咧就向天，系啦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嗰系室内嚟嘅，系港铁站嚟嘅。咁咧就都人来人往嘅，会见到嘅。咁所以咧就有职员咧，港铁职员都去了解一下究竟发生咩事啊？点解咁有趣啊？喺度即系着正条红底， 真系、 啊、 好 夸张、啊。 边个站啊？嗰度系咪似金钟嘅？ 哦，美孚 啊，美孚系喎，系 美孚站。哇！咁啊后。后来咧，即系呢一个有警员咧，系即系已经带咗佢去，因为港铁职员报警嘛，咁警员咧就去到现场嘅时候，就再将佢带走调查咯。咁啊，唔知道究竟呢个男士咧，佢系即系精神有异常啊，定系还是有啲咩嘅目的咧？ 佢而家都系当佢发现怀疑精神混乱人士处理嘅。 有个傻人發現我， 佢而家冇傻人，佢話懷疑精神混亂人士處理。 啊， 轉咗名， 可能唔同 啊，因為之前係傻人發現我啊嘛， 係 啊， 癲神 啲真係。 哇，真係之前咧已經試過咧，即係較早前咪有個全裸搭係 咩 係 咩 嘅，有個男仔嘅全裸搭港鐵啊， 佢 嚇親㗎啦。 佢係行嘅時候咧，你去毫無精神咁樣咧，即係咁樣喪屍咁樣行啊。 你讲上一次嗰个全裸嗰、那 个，系啊， 你见到佢冇嚟精神？ 嗰条片唔系冇嚟精神， 系咪啊？ 佢系神情自若咁嘅。 哦，即系话 有冇昂首气宇轩昂啊？ 冇，佢都系好似当唔知喺度睇下嘢啊咁样嗰种啦吓。我 形容紧佢裸体嘅状态。 记得系啊， 佢裸体嘅状态系垂头丧气。 唔系啊，所以神情自若咯，都话正正常常咁。 因为咧，佢呢度点形容佢咧？我觉得对佢好唔公平啊！ 呢、這个 佢话佢搜完佢身之后咧，就话佢身上面冇利器喎，咁样岂有此理？ 咁 个男人听到真系几嬲， 系武器先？ 武器系真系 no gas 嘅武器啊！佢真系冇晒。 你话俾个男人啊睇翻呢个报道啊，首先佢就好嬲啦，咩冇利器啊？ 咩冇武器啊？ 其实啊，我睇完呢单新闻咧，寻日见到嘅时候咧，我都有啲嬲噶啦。 嬲乜嘢？ 佢抢晒我哋风头啊！ 点解啊？ 我哋除咗嗰啲 poster 喺佢附近，咁人哋都唔得闲望。 唔系，同埋咧， 唔得闲望我哋、啊。 唔系，佢喺下边可能一次过睇晒咧，唔好冲闸啊嘛。 咁我哋更加 佢睇完之后就瞓低咗。 系咯。 所以咧，下一次咧，我哋再有呢个合作机 会。佢话唔好冲闸，不如冲浪咯、啊。佢 我哋再有下一次嘅合作机会嘅话咧，呢个港铁礼让运动咧，我哋应该加多一个 衣着指示系嘛？咁边个做呢个动作啊？ 系啊。 搵个身材 差咯，咁我哋三个得你身材最好嘅啫， 呢个系好啫嘛，讲都得啦， 咪就叫佢唔准瞓低咁样啊， 准唔着衫裤， 系啊， 净系着 under 咁样唔得。 但我哋如果我正面理解咧，我会帮港铁咁样谂呢个广告添啊，因为咧港铁嘅服务太好啦，速度又快，行车列车准时，于是乎咧佢直情系迫不及待啊，换定衫啊。佢知道，因為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個口號咁啊，搭地下鐵路話咁快就到，話明話咁快就到，換定衫先啦。 換唔切 啫，一打開道門就出到去游水啦。 咁又係喎，美孚站一出去咪有個好大嘅泳池。 係啦，可能佢就等唔切啊嘛。佢知道搭地鐵好快嘅，我一去到就有得遊啦。 唔係， 換定衫先，而家 擺定個 pose 先。 係啦， 打定咁樣擺好 咧，應該係咁樣。 咁定係個港鐵裡面個冷氣夠啊？因為天氣咁酷熱，所以佢咪打大赤嗱，我涼啊， 咁 怕唔怕涼 啊？ 会唔会涉亲啊？热 得滞啊嘛，所以除晒衫裤咯。 真系，哎呀，唔好咁啦，太 得 出啦， 系啊，因为 亲人啊， 会被罚噶嘛。 同埋点解系男士啊？ 咁佢係一个男士咪就係男士 係囉，點解係男士呢？其 實女士都唔好啦， 其实都试过有啲女士好 着泳衣， 好 喺度晒太阳， 好性感咁啊喺里面。佢有着衫个，佢 see through 你咋嘛，咁、 哦、 算唔算佢冇着衫 啊？咁可生好远喎， 有试过 系好骨，我依家睇翻嚟。 如果咧你喺美孚站，你见到呢个男人啦，佢趴喺地下度啦， 我会影咗。 而你帮佢擦太阳油咧，会唔会拉埋你噶？会唔会拉埋？ 会啊！ 两个精神异常混乱人士，咁佢要我帮佢擦太阳油啫。 我帮下人都唔得。 如果你再帮佢撑太阳山咧， 哇！ 再喺港铁个商店度买埋冰冻饮品俾佢。 当你感到无力软弱，自己不怪宿命。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自己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来吧，趁毫无空诉，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时刻坚持医好每个伤患。既是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反，无惧雨水沾湿两眼。无用听谁来劝告，一街的人言滔滔，不需坐下来计数，前行吧。想做全意做，如没有无穷气数，又可跟神明赌一铺。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大好青春要消耗。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跳完时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趁上有些本钱，沾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返，无需定立时限。如风一般往返， 人未老 还未晚， 还未到尽头， 记住来放心放胆，若生命是无限，何必自定界。人分享每个夜晚， 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 记住趁上有些本钱，签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返。记住每日尽兴欢腾，通宵至到达单。忘掉若是已单纯，起身每个灾难，决志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反，无惧雨水沾湿两眼，年月灿烂。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小肥同埋 Serenity 嘅呢一首《青春颂》，系啊，哇，蓝妙邦作曲填词啊 okay, 好啦，咁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啱啱挂咗啦吓，系去到2点钟。 系冇错， 出面好大雨，头先 黑晒， 系啊， 系啊， 我哋区吓， 呢区唔知系咪局部地区性啦吓，所以头先阿田问我嘅车有冇开窗门咧，我话冇，因为我落车嘅时候见到阴噶，冇讲咁多啫，系啊，所以留翻条罅都唔好啦吓。OK， 喂嗱，呢个新闻咧就系即系。热辣辣嘅，同头先我哋讲嗰个咧，工人姐姐嗰啲咧，有少少关系嘅。 港铁嗰个男人都热辣辣， 我呢个劲好多啊，再热啲啊！因为今次咧就有个报道咧，佢就话啦，喺疫情期间，除咗你会卖嗰啲咩口罩啊、酒精用品嗰啲叫做卫生健康卫生用品啦，系好好卖啦。佢话原来咧有另外一样咧，都系喺疫情期间好好卖嘅，就系、 是、安全套。 应该咁讲，同嗰个类别相关嘅产品就係啲性用品。 性用品喔。 係啦，咁因为点解头先你都 情趣用品。 係啦，你哋两个都话啦，咁大家喺屋企冇嘢做嘛，就即係不是工作就专心生产。咁可能喺呢方面嘅。 努力做人啦。 係啦，机会会多咗嘅，正所谓摩擦多咗啊。係啦。 咁应该润滑啦。 睇下好定唔好啦。咁但係呢好得意喎，佢呢就呢个专题呢佢就话啦。无论是欧美定是香港呢，他说呢都出现呢所谓的性用品呢销量大增这个现象。 哦、 但是他说了种类有不同。 是。 欧美和香港的性用品的那个好卖程度的种类呢热销榜啊、是有不同的。 即有分男士女士 是吧， 我 估。好，你 想 估哪样先、 我估欧美那些的产品呢就以器官为多嘅， 器官为多嘅，系 啲款咧系器官为多嘅。咁香港咧，我哋系以嗰啲咧自用嘅为多嘅。 自用为多，但系有阵时分唔到嘅。如果你用头先嗰个形容嘅话，即系譬如我哋举例，你买个发蛋器，你买个发蛋器翻嚟，你系发蛋煮俾自己食，定系煮俾两个人食？冇人知。 我咁再答多次，香港嗰啲咧就唔会系有形象。唔会好具体形象嘅嗰啲产品。 系嗱，我哋不如咁啦，我哋用个 男仔女仔多啊， 唔系我哋用个大方向啊。你觉得咧，欧美同香港嘅分别咧，就系边一个买嗰啲咧系叫做hardcore 进取啲嘅硬，即系硬桥硬马嘅，边一个咧系较为咧就间接啲嘅含蓄啲嘅？ 咪香港咪间接 含 蓄 咯， 系啦，冇错，好啦。 你香港其实都好少噶嘛，其实我觉得佢拉埋香港嚟计咧有啲奇怪。 唔系咁，香港自己都有呢个统计噶嘛。 我知，但系就系咪比较少？ 唔系啊，咁佢咧就系佢有一啲香港本地咧就呢啲叫做性用品嘅连锁店咧，佢哋就话啦，我哋嘅销量额真系增加咗好多嘅，不过好得意喎。佢话咧，我哋好卖嘅程度，因为譬如佢有啲可能系世界各地都有分店噶嘛。佢话佢留意到一样嘢咧，就系嗱，欧美嗰啲咧就真系全部都系买头先讲嗰啲咧，可能系一啲好具体嘅，系啦，嗰啲发蛋器啊，好开心嘅嗰啲用品嘅。咁、但系佢话咧，香港嗰啲咧就唔买呢啲，即系唔系话冇人买，数量唔多。佢话大家最多人买咩咧？好好笑嘅，系直情个产品都直接读得出街，唔使遮遮掩掩嘅。买皮鞭啊？唔系，你呢个系第二步， 我唔知 第二步， 我净系识呢啲。 佢话按摩油 系 哦， 你想象唔到按摩油当系性用品啦、 啊？冇搞错，咁 系啊，冇错，啱啦，啱啦。 你唔可以将呢列入去嘅，好多买香薰嘅地方都有按摩油。 你讲得啱啦， 人哋性商店都有按摩油。 有嘅，譬如话咧，燃烧之后可以融化成油嘅一啲叫做调情按摩蜡烛，我都唔识啊呢只。即系可能咧 有催情作用， 即系话可能点样就可以令到嗰个人可以进入一啲好， 唔系即系话咧呢只蜡烛咧唔同我哋平时点中秋节嗰啲啊， 系咪嗰啲低温蜡啊？ 可能系因为佢唔会系啦，唔会令到你有辣伤伤口，佢变咗按摩油，即系佢滴完落你个身度咧 变油。 系啊，我读多次佢系话你燃烧之后可以变成油嘅一种叫做调情按摩蜡烛， 咁咪即系有两种效果咯。 等下先。佢话调情蜡烛唔系我嚟摆喺身嗰度嘅， 按摩蜡烛啊，即系话你可以变成嗰啲叫做按摩油啊， 即系你首先就点着佢，就有一种调情嘅效， 系啦，然后咧嗰啲蜡烛 融咗， 融咗之后咧你可以滴蜡喺呢个手度，但系又唔会痛，变咗按摩油咁样， 系啦， 又或者咧佢话例如搽喺身体上面，总之角色呢啲。叫做好似 lotion 状嘅东西啦，咁佢话咧原因系咩咧？佢好得意嘅，佢话嗱 香港天气又潮湿、哦， 佢 话夏天咧，其实就冇人想按摩嘅、哦。 系， 佢话除咗某啲高官啊，佢真系咁写，好 update 因为呢个新闻。咁、哦、然后佢就话咧，呢啲按摩油卖得咁好咧，佢觉得咧一定系可以排除咗咧，就冇得自用嘅。因为按摩又冇得自用噶嘛， 帮对方， 你一定要帮对方，佢话要两个人先得噶嘛。但系唔同噶嘛， 都自己搽咯， 吹风油都开始搽。 但系唔同嘅，因为佢嗰啲唔系普通按摩油，佢系有情趣咧。 系， 你冇理由自己扮唔干喺度搽身噶嘛， 好冇情趣。 系啊，所以 即系搽完之后，嗰啲油就会发挥一啲效用。 系啦，所以佢话咧，应该系香港人比较含蓄啲咧。佢话我哋都仲系想由咧第一步开始，即系唔想咁快咧就已经 明刀明枪。 明刀明枪，佢话中意呢啲咧叫做。大家温馨啲嘅，攞啲按摩油咁样。 咁即系其实呢个系大家用嘅咯，唔系一单方面用咯。 头先咪讲咗咯，系啊。咁然后佢话咧，第二种咧，佢就话啦，就是、香港人咧，就算想做多一个叫入门级咧，佢话佢哋都系会拣啲再轻巧啲嘅。譬如佢话咧，好多人买羽毛啊。 吓？物轻情意重啊， 羽毛 系 啊，因为羽毛可以咧， 系咪跳舞啊？ 唔系啊，一条条一唔系一条条嘅羽毛嘅啫。佢话咧，因为佢当系咧，撩下你，撩下你鼻啊，撩下你脚板底咧，就有一种咧诱惑嘅感觉啊，但系又好轻巧喎。 我真系买条 毛， 系 咩 咧？ 因为佢话，其实你买鸡毛扫都得啦，如果咁样， 成扎都有啦。 但系唔同，咪白色咁啊，靓好多嘛。 有剪接嘅，唔会扯晒出嚟。 系啊， 我觉得香港人都真系好有趣。 唔系，但系佢呢个老细咧，佢鼓励大家咧，佢话唔好介意，佢话咧，其实好 买啦。 唔系，佢话你买呢啲都唔紧要啊。 系咩？ 因为佢话咧呢个真系好正面啊。 你买啲翻嚟介绍下。 佢话咧两个人只要有情趣咧，佢话你买一杯雪糕都可以成为你哋两个人之间嘅一个性用品。 讲得好， 我呢个真系 perfect。你谂下，哎呀，你含住个雪糕，跟住滴咗一身都系， 得到落个 心口添。系啊，不过如果你个仔咁做， 就会即刻。嬲， 都怕升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昼联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等官员见传媒，讲述本港整体接种疫苗的情况，预料亦会交代政府有关公务员享有新冠疫苗假期的安排。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虽然本港第四波疫情完结，但政府同市民应该保持最高警觉。他又預期第五波疫情隨時會發生，即使守得好，本港在秋冬仍會再有爆發，應該做好所有準備，呼籲市民要接種疫苗，而且接種率要達到80%以上。袁國勇在一個電台節目又表示，如果完全不給外地人士入境，香港會無法生存，唯一方法是規限入境人士要先接種疫苗，驗出有抗體就可以大幅縮短隔離期。專家已經提議政府以篤手指方式為入境者驗血，目前正等待衛生防護中心評估成效。另外，袁國勇指出，港大研發的新冠病毒疫苗第一期臨床測試人數已超過一半，但本港沒有製造疫苗的工廠，呼籲市民先打現有疫苗。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表示，商界對於市民接種疫苗提出誘因是好事，但政府亦有責任對錯判疫苗安全性的市民解釋清楚。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普遍人认为长期病患或三高就不适合接种疫苗的想法是错误，因为伏必泰的药物标签只是提到对疫苗成分敏感的人士先不适合接种。他指出，如果香港有很高比例的人口接种疫苗，即使有病毒流入，影响亦都很小，不会有大型群组爆发。他又提到，以色列明天起取消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原因是接种疫苗比例高，当中50岁以上人士已有90%接种，如果香港能够做到大致相同接种水平，将有条件取消现行的社交距离措施。 首宗流入社区的新冠变种病毒个案的印度籍男患者和他的女友人涉嫌没有全面如实报告行踪，两人分别被控向授权人员提供虚假资料和未有向授权人员提供资料罪。九龙城裁判法院朝早再处理案件时，控方指警方已经完成调查，获准将案押后至下个月十五号上昼再讯，等待索取法律意见。期间，两人继续获准保释。30岁印度籍男工程师被控今年4月16日在香港明知而向获授权人员提供任何在要项上属虚假的资料，亦即是4月10日至11日期间只是到访尖沙咀和佐敦，并没有参与任何聚会。至于31岁的菲律宾籍女护士被控在今年4月17日在香港未有向获授权人员提供所知道的资料，而资料有关识别和追踪可能已染上疾病的人。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六有大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78点，跌145点，成交金额74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5点，升52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美团284.4升19.2，腾讯控股607元，升5.5，小米集团29.05升4.5。盈富基金29.3跌0.2，友邦保险99.05跌4.15，阿里巴巴208.6升0.2，药明生物120.1系升5元，快手193.4跌7元，中国平安83.95跌9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1，日元109.7，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8，人民币6.362，英镑对美元1.42，欧元对美元1.22，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日经平均指数报28,832点，跌316点。港金现价报17,68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35美元，卖出1,907.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全年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得奖名单， 同奖 Linkin Park、银奖 BTS、 金奖 Blackpink、详情请登入 rthk.hk。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明年再见。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伤心要睇， 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风之book啊，童书系列继续延续我哋呢一个呢天真但系又有啲深度嘅阅读系列啦。 简直系成人级啊！ 成人级啊！呢一集呢主要系同大家讲下呢，原来啲童书呢都好针对小朋友呢，主要讲大话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啦。 哦，即系教佢唔好讲大 话。系啦，咁究竟有啲咩学方法呢？嗱，除咗我哋听咗100次嘅《国王的新衣》啊，又或者叫《狼来了》啊， 仲有 系啦，《奇遇记》嗰啲啦，好多噶嘛。咁但系呢啲有啲叫做新派啲嘅咧，佢就唔用呢啲传统故事啦。 佢用咩啊？政治人物啊？ 唔系啊，佢又玩第啲嘅。譬如我今日咧拣咗两本咧，都几得意嘅。嗰啲都系绘本嚟嘅吓。咁咧呢一本咧就叫做。我也想说实话啊，即如果用广东话咧，就话喂，我都想讲真话啊，我都想讲真话。 我也想说实话，即好似有人威胁，定系佢而家威胁于唔知乜嘢，咁所以就唔讲得真话。 系啦，咁究竟系点解嘅咧？嗱，好得意喎。咁咧，佢就话啦， 呢个作者系边个人啊？ 呢个系一个外国嘅翻译本嚟嘅，都系翻译本嚟嘅。咁咧，佢就话啦，主角咧就叫做阿瑟，咁咧就系佢有个好朋友嘅。 佢 好朋友人嚟嘅，佢好朋友咧就唔系人嚟嘅，佢好朋友咧就叫做真相啦。咁咧佢画出， 哎呀，计上个礼拜嗰个恐惧咧， 系啊系啊，怕怕怕怕， 唔系唔系 嗰个叫怕怕， 唔系惊惊， 唔系惊惊，系啦，惊惊就我哋广东话会摄咗佢嘅。 阿 叔 嘅朋友系 阿叔嘅朋友咧就叫真相。咁咧真相个样系点咧？好得意嘅，灰色嘅。咁咧就系纯粹系一个好似阴影咁嘅东西咧，好你当影子啦，就 即系冇 feature 嘅个面 啊，有眼有鼻咯，但系冇其他嘢噶，净系画咗眼耳口鼻啦，但系冇嘢嘅。咁咧佢一嚟佢就话啦，阿瑟咧有个朋友叫做真相，不过佢哋咧唔系好 friend 嘅啫，即系话佢唔系好中意咧同佢一齐玩，系啦。咁言下之意，当然就系好多小朋友都唔中意讲真话啦。 咁啊，真相佢中唔中意同小朋友玩？ 真相好中意同佢玩嘅，不过小朋友唔同佢玩啫嘛。 系啊，因为小朋友咧好多时咧 吓惊咗真相嘅， 系啦。 咁咧佢个故事一嚟咧就马上转弯入直路噶咯，佢就话咧。阿瑟咧就啱啱踩住一架单车，咁然后咧仲要撞到呢一个私家车旁边，所以就刮花咗条痕，而家单车就烂咗。咁咧佢第一页就已经话佢，哎呀，阿瑟咧好唔开心啊，因为咧佢踩住个单车咧失控，啪咁啊撞咗埋路边，然后仲要刮花埋咧隔篱嘅私家车嘅车痕。最紧要系咩咧？呢个本身已经好阴功嘅啦，最紧要就系等等架单车咧唔系佢嘅。是他哥哥的，而他一早已经被他哥哥勒令你不准踩我的单车啊。 哦，他偷偷地拿去踩。 是啦，他偷偷地拿了哥哥的单车来踩，都不单止喎。私家车是谁的？ 他爸爸的。 他妈妈的。 哇，这么好彩。 哎呀， 自己妈妈，如果是隔离屋那个不知道什么 看。是啦，没错，都算是这样。 更差啦，这样。 是啦，咁于是乎呢，阿瑟要面对的难题就是说，怎算好呢？佢又要话俾人听点解自己会偷咗哥哥嘅单车，仲要话俾妈妈听系我整花嚟嘅，两个都系错事嚟嘅。 咁点？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阿瑟咧就望住真相，又望住个单车，佢就谂啦，我应该点样讲俾妈妈听好咧？咁咧，佢隔篱有个朋友咧，就不停有朋友出嚟，咁咧嗰啲就系真嘅小朋友嚟嘅。佢就话。阿瑟啊，你谂住点讲啊？跟住就话，我就谂住话俾妈妈听架车烂咗咯，我整花咗。佢就话啦，你妈妈听到一定会好唔开心噶。咁于是乎咧，佢就话好，我决定改一改，改少少。 点啊？ 系啦，佢就话我会话俾妈妈听，有一个咧好靓好靓嘅姐姐，着到咧花枝招展。佢话咧，佢要逃避坏人嘅追捕，问我借个单车踩，点知原来佢唔识踩嘅，佢撞去之后咧撞花咗妈妈架车， 仲整烂埋架， 整烂埋架单车，系啦， 你觉得我咁样搭得唔得咧？咁样系啦， 又好似几好咁样。 系啦， 咁一个唔识踩单车嘅姐姐又会问你借架单车， 系啦系啦， 系啦。佢想学下踩啊嘛。 系啊系啊， 我话见嗰个姐姐咁靓，佢佢形容得佢好靓啊嘛，着条花裙仔咁样。咁我就去借俾佢啦，所以咧哥哥应该都唔会怪我借架靓诶单车俾靓姐姐嘅。 系啊，咁于是乎咧，佢就问嗰个同学啦，佢话你觉得咧，如果我咁样讲嘅话咧，妈妈会唔会开心啊？咁样，咁嗰个同学。就只是很简单讲一句，哦，我想呢你妈妈都是会不开心的，因为呢那架车都是刮花了嘛。嗯，那阿瑟就说了，这样啊、我再想一想，我不如这样，我又再改一点，今次呢我呢就是、外星人问我借单车。 哇，越嚟越难翻转头， 佢过分咗啲呢个。 佢咧谂住咧踩单车咧可以翻屋企嘅，咁因为 E T 高空啊嘛，都系可以啊嘛。咁咧，所以我就借咗个单车俾佢啦。咁咧，佢就翻咗屋企。但系点知咧，原来个单车唔识飞嘅。 哎呀， 佢一踩咧就撞到我爸妈架车。你话咁样得唔得啊？咁样，跟住佢话哦。你问我啊，你妈妈都系会好嬲嘅，因为你妈妈都系见到架车花咗啊嘛，系啦，始终都系烂咗啊嘛，咁样，咁跟住咧，然后咧，佢又再有唔同嘅藉口啦，都要再谂啦，譬如话仲可唔可以话遇到贼仔啊，遇到有人哋攞咗自己嘅单车啊，咁然后咧，佢就喺度谂唔同嘅理由咧，佢都系啦，我要点样可以话俾人听咧？嗰、那個單車冇事咧，咁啊中間咧仲發生幾個橋段，就係咧佢就發現死啦，無論點樣講嗰啲大話咧，好似媽媽都會唔開心，咁於是乎咧佢就望住隔離嗰個真相咧，係咁望住佢，好似同佢講話。其实你唔想咁复杂啊！ 你讲俾听咩？ 你讲真相咪得咯。咁于是乎咧，阿塞咧又唔制，因为佢惊啊嘛。于是乎咧，佢就咧谂住将真相咧收埋佢。 点收？ 佢咧就抬起佢，塞落垃圾桶里边、哎，然后攞啲拥住佢。哇！呢、這个名副其实系 杀人咁、 啊。系啦，呢、這个名副其实叫做咩？掩埋真相啊，咁样。咁、哦、但系咧，佢个图画又咁样画嘅。佢话真相咧就尖尖又又高高长长啊嘛。 又 揿落唔到啊！ 塞翻出嚟， 塞唔到落个垃圾桶啊！无论点样揿都好咧，佢都突翻出嚟啦。又或者咧，就算你攞啲垃圾拥埋佢咧，佢都突只眼出嚟，即系话咧真相都系掩盖唔到。哇！佢呢个都几直接噶啦，已经 即系话点 都收唔埋噶， 系啦，点都收唔埋噶啦咁样。咁最尾咧，佢就然后就讲埋外星人个故仔啦。跟住然后呢个时候咧，妈妈就出嚟啦。佢咧仲要画到咧，妈妈咧好似一个巨大嘅阴影咁样咧。你系咪阿瑟啊？即系 Alpha 啦 ，Alpha， 你系咪有嘢要同妈妈讲啊？哇，咁点算呢？ 即系成巨人咁 ，boom boom。 请问你呢个时候你会讲乜？ 妈咪唔关我事噶。 你会讲乜？请问你会讲乜？ 对不住啊，妈咪。 系啦，佢就望住咯。佢话真相又望住佢，佢又望住真相，然后巨人妈妈就喺度，阿瑟，你 系 咪有嘢要同我讲啊？ 系 啦， 好似大雄， 系啊，真系啊，系啦个画面，咁系咪应该系佢一句讲， 应该系讲真相咯， 系冇错啦。佢咧于是乎咧，即系其实佢本来仲谂咗好多个藉口噶啦，佢直情谂埋咧，佢就话我遇到呢个单车咧，佢自己变身做咗机械人，佢自己喺度行，我阻唔到佢。个妈妈个车都变咗机械人喎，佢两个机械人撞埋一齐喎， 睇得奔波边睇到， 系啦，喺呢个紧急关头，佢就决定咗同妈妈讲：妈妈，系我踩咗哥哥架单车，仲刮翻埋你架车咁样。然后佢话：咦，妈妈冇闹佢，仲冇打佢添，妈妈咧一样系好唔开心。不过跟住咧，佢就点咧？ 买个只。架新嘅单车俾佢， 唔系妈妈定系教训佢先啦，即系叫佢话唔可以咁样啦。 然后 但系妈妈就赞佢，话呢孩子诚实啦， 冇错。 佢都唔知佢原本想讲大话， 诶唔系啊， 咁唔系啊， 佢冇讲大话咯， 唔需要啊，唔需要话佢原本有冇谂住讲大话，但系因为佢好诚实地承认呢架单车系啊，我偷咗哥哥嚟踩，跟住仲唔小心刮花咗埋妈妈架 车。我想问咧，咁呢一个绘本咧，佢有冇去？试图去解释呢、這个，因为呢个细路佢都曾经系想用不同嘅款式嘅大话嚟到掩盖啊嘛， 有啊有啊， 但系最后佢都系选择咧讲真相，咁系基于佢都觉得自己啲大话好唔掂啊，定系？都是基于诶咁烦要作咁多个，不如算啦，讲真相好过啦。 定系咧，佢咧即系话系谂完之后咧， 佢明白真相嘅好处咧。 唔系，佢应该未嘅，但系因为妈妈个来势汹汹，令到佢乜嘢都变得黑，一片空白。之前谂嘅嘢咧，冇 讲真相， 系啦系啦。 唔系，我觉得咧，佢有个提示俾你嘅，因为咧，佢咪有个朋友喺隔篱嘅，有个真朋友啊嘛。佢无论讲咗一个咩故仔咧，外星人又好，有个靓姐姐借咗个单车都好，最后变成机人都好咧。 佢都话你妈妈会唔会开心？ 系啦，佢就发觉其实无论佢讲咩大话咧，佢改变唔到一个本质系咩咧？ 嗰架车 架车系花咗。系啦，我觉得呢个系嗰个故仔书咧，佢个重点咧。佢冇特別提咧，就話啊，阿瑟點解咧懸崖勒馬咧就迷途知返，佢冇嘅，因為講得太白就唔好嘅。但係佢就喺，我覺得佢俾咗呢個提示大家就係、是，你諗下，佢個大話已經作到上天入地，變埋 Bumble B 啦。但係佢話嗰個朋友都係同佢講話。哦、我估你妈妈都系会好唔开心，因为架车真系化咗。 呢个系好直接嘅，好简单添。 系 改变唔到。 系啦，你谂下，即系话咧，无论你讲几多大话都好，无论你作咗几大嘅故仔都好咧，个本质改唔到就系花咗就花咗啦。不过你唯一可以改变嘅就系边个整花佢啦，点解会整花啦？你系咪用尽所有方法，但系佢都系花咗啦？你最多可以讲到咁嘅啫。但系佢望住佢都系话。哦、但系我都系唔开心，即系花咗。 喂，其实都系。 咁佢就发现咁我讲大话嚟做咩咧？冇用噶、 啊。你引到去即系，譬如大人里面都好啊，即系好多成年人咧，成日都会用大话咧嚟冚住嗰件事实。其实 系 啦。跟住咧就会嗰、那个人咧，其实都唔好过，佢会受到良心嘅责备啊嘛话。咁跟住就佢继而咧，其实终日都唔开心。 系。 直到真相大白嘅时候，哇！我如释重负，我可以拉我锁我啦。 咁啊，佢几得意咧？中间咧，佢就用图画嘅画嘅嗰个叫处理。手法咧话俾你听咧，所谓掩埋真相咯，好得意嘅。因为譬如唔系话真相喺隔篱啊嘛，佢中间咧就话佢尝试咧为佢掩盖真相，攞个纸袋笠住嗰个灰色公仔嘅真相，跟住咧喺佢上边咧画眼耳口鼻笑哈哈咁样，为佢伪装啦，跟住咧就塞佢落垃圾桶度，就想隐藏啦咁样。咁但系佢都系高得仔啊嘛， 鸵鸟鸵鸟咁样 啊。系啦，咁啊，其实嗱呢段就当然直接唔使解释添啦，即系所谓掩盖真相嘅几种处理手法都睇唔到。 呢个好直接啊，即系俾小朋友睇咧系唔需要复杂嘅， 系 啦，可以话俾你，其实你收唔系真相噶，系 啊， 前咗俾人知嘅， 系啊，咁总之最后咧，佢就话啦，阿瑟咧就讲完呢个说话之后咧，佢就同真相咧就成为咗好朋友啦。佢话咧，佢哋开始都发觉，咦，其实咧冇嘢嘅，原来讲完真相之后咧，反而就唔会咁样即系俾人哋大闹啊，又冇俾人罚啦。咁佢就会觉得咧，即系从此咧，佢就阿瑟同真相咧就成为好朋友啦，仲坐埋一齐添。 OK 啊，真 系 好， 系啊。这个故事几简单。 咁如果系俾你阿曾志豪同个小朋友去讲呢一个故事嘅时候，你会唔会加啲注脚呢？ 其实咧，我哋平时同佢讲咧，我哋已经噏咗好多次就话，你有冇发现咧？你无论点样讲，唔系我系咁讲嘅，我话呢、这个世界咧唔会有冇被拆穿嘅大话嘅。我话你无论讲咩大话。 系啦，不被拆穿的。 系啦，我话你一定系会俾人识穿嘅，无论点样都系嘅。但系你知唔知佢好蛊惑噶？以前咧，你同佢讲咧，譬如举例话，究竟边个食咗个碟西瓜嘅？简单到咁啦。如果佢哋两个互相指责，细佬哥哥，跟住我哋就好睇闭路电视。 系。 咁咧，佢而家发现咧，哦，闭路电视会睇 有真相。 系啦，有西瓜睇到有真相啦。咁跟住咧，中间有一次咧，佢见到我哋个闭路电视个镜头咧，我哋话掹咗个插数拧走咗，因为姐姐走咗啦嘛，唔使再装啦嘛。跟住我哋就话嗱，如果你再咩，我睇闭路电视啊。佢话，但系而家冇咯， 醒到咁样。你耐佢唔好啊， 冇闭路电视， 耐佢唔好 闭路电视。 你有冇呃佢？你错啦，我哋特登咁样摆啊，瞒天过海，等你以为 咁又唔得，咁你又讲大话。跟住佢，如果你大到佢最后佢要你开嚟睇，咁点算咧？真 系开嚟 系啊，同埋最后就系、是、我唔知边个偷食噶嘛，咁如果我睇唔到片嘅，我冤枉错，咁点算？ 两个都 最后都要叫佢哋自己要坦白咯。唔系咁，我哋自己梗系会估，可能系会唔会哥哥偷食？ 咪问下佢口咪得咯。 点啊？ 可能几个钟噶咯，隔咗， 边闻到啊？真系嗱，呢个就系其中 一睇下边个铺盘嘅时候有西瓜味啦， 火龙果就得，红色嗰啲。 你话啊？你话系咪去到咁样啊？真系嗱，呢个就系第一本书咧，就话我也想说实话，系啦，呢个咧就系阿瑟同埋真相嘅故事咁啊。父母睇完之后咧，你都可以谂下点样将佢演绎咧，同你啲小朋友讲嘅。 佢好大本噶。 哦，佢都系绘本咯，大大本嘅，因为佢画得好靓嘅，全部都系图画好可爱嘅。转头翻嚟咧，介绍你第二本书咧，呢个名仲直接啲啊。 咩啊？ 个名叫吹牛。 只想回家，我想你回家。寂寞深的伤害太让人害怕，温柔你的手轻轻揉着我的发，你的眉眼说你好渴望我拥抱，你身体却在拼命逃，欲望在燃烧。你爱是真的，他有比我好，你为谁在挣扎？你爱我还是他？就说出你想说的真心话，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 但如果呢只歌个答案可能唔讲得真话嘅， 咩啊咩啊？ 唐兄妹演绎翻呢一个爱我还是他，咁、哦、爱我还是他，跟住另外嗰人话我也想说实话， 咁就可能避开咗唔使答噶啦， 可能唔好答好啲啊，真系。OK， 爱我还是他，咁啊嗱，介绍第二本书咧，今次呢本书咧就系、是、个绘本咧就叫做吹牛啊。咁、哦、啊，非常之即系明明白白。 又系日本嚟噶？ 诶、這个好似唔系，呢、這个好似系台湾自己出嘅。 哦， 系啊，咁啊叫做吹牛啦。咁啊，佢嘅故仔咧好简单嘅啫。但系我觉得咧，可以回应到咧，头先阿田讲咧，就系、是、话关于大话嘅嗰个伤害性啊。咁啊，点解咧？咁佢就话咧，几个小朋友咧就坐埋一齐，望住天空。咁啊，全部都系嗰啲咧，俗称嗰啲屁孩啊，细细个啲僆仔啦。咁啊，见到天空有飞机飞过咁样，咁啊好正常啦。咁啊，佢几个僆仔，你当佢夹月饼啦，容易称呼啲。阿甲咧就话啦，飞机啊，跟住阿月就话好叻咩，我搭过啦。嗱、啊，好彩呢个就系开始吹牛嘅第一步啦，系啦。咁因为唔一定每个细路仔咁细个会搭过噶嘛。另一个就话啦，切，我都搭过啦，咁样。跟住咧，然后丙咧就话啦，你搭过好叻啊，我两岁嘅时候已经搭过啦，咁样。咁啊，再夸张啲啦。咁咧，佢个绘本上面点样去有嗰个画画嘅演进咧？就系、是、话当每一个小朋友咧。讲话我答过啦，我两岁已经答过啦。佢咧就会咧喺个头壳顶上面咧、 嗯、 就画咗一只咧牛形状嘅一个飞机，吹牛啊嘛。佢、 哦、 就画咗一只牛形状嘅飞机。咁每个人一讲嗰个所谓嘅吹牛咧， 就有 只牛喺上面出现啦。咁咧佢就夹月饼丁一路讲落去啦。咁另外嗰个咧越讲越大咧，直情点样？佢话你两岁搭飞机好叻啊！我搭过火箭啦，已经我喺火箭上面啊，我仲见到孙悟空啊，我见到齐天大圣啊，系啦，咁啊越嚟越夸张啦。咁另外一个 斗大 系啦，咁另外一个就话我直情喺太空见过佢添啊，咁样哇，咁啊好笑啦。咁啊，佢咧喺个画画上面咧就全部都系咧有只牛嘅飞机， 只牛 系啦。咁啊最大嗰个咧就系所谓个主角啦吓，佢咧就吹到就话自己咧我直情上咗太空啊， 系 啦，我见到添啊，系啦，咁。咧佢就直情个成个绘本咧，就将佢打开咗两页，嗰啲拉页海报啊， 哇，即系劲过你送呢个 Mirror 十二人嗰个海报咁长啊！咁啊送咗只吹牛大飞机咁样，咁然后咧嗱呢个就系个前半段啦，咁后半段咧咁啊吹完牛咯，大家每个小朋友都有只牛喺个头壳顶度啦，但要翻屋企，嗰只牛要跟住佢一齐翻屋企，系啦，咁佢话个吹。唔係咁啊，繼續聽啦。嗰只吹嗰只牛咧，就要跟佢翻屋企啦。咁結果咧，嗰個主角咧，吹得太大啊嘛。嗰只牛咧，直情係大過成個天空咁樣咧。咁咧，佢爸爸媽媽個都見到就話：阿仔啊，佢唔係想跟埋一齊入屋企啊嘛。佢話：我都唔知點解啊。跟住佢咧，夾硬開門啦，塞啦，只牛想冚入嚟啦，塞唔到啦，咁啊好慘啦。咁佢已經話俾你聽，嗱，講大話有後果噶嚇咁樣。 係 啦， 跟你啊， 係啦。咁然後咧，嗰個男仔就喊啦，個主角就問我點算啊？跟住咧，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方法。有啲人就話：你攞針吉佢啦，睇下會唔會吉爆佢啦。跟住另外係啦，另外就話啦，不如攞教剪剪斷佢啊，佢黐住你啊嘛，會唔會剪斷佢咧？咁樣跟住有個就話啦，不如吞咗佢算啦，你將佢吞翻落個肚度。 點吞啊？咁大隻， 即係唔好再講大話，會唔會收翻埋佢啦？ 咁 樣 其實佢唔知點解佢會有隻牛噶嘛。係 啦，咁然後咧最尾就話佢都無計可施啦，唯有瞓覺啦。佢入唔到屋企，不過隻牛就暴咗喺佢門口度啦。咁咧第二日咧就過咗一晚啊，就落雨啦，又出太陽。哦，只牛就消失咗咯， 哦， 即系经过一日之后就消失咗咯， 系 啦， 安心啦， 咁又 好啦，咁个故事你估完未啊？嗱， 未， 冇错，因为当佢第二日只牛消失咗嘅时候，隔篱嗰啲咩肥妹啊、四眼仔咧就真系问佢，点解只牛会消失咗嘅？ 佢又作一个出嚟啊！ 佢就即刻讲咩咧？佢话。犀利咧！我琴日一脚踢咗佢上太空啊，佢咪走咗咯。 跟住又即刻 故事又完啦， 但系会接住又多一只牛走咗出嚟啊！ 嗱，呢个就自己想象啦，咁样真系。咁嗱， 没完没了啊！ 咁佢呢个就好简单啦，吹牛每个小朋友都会做嘅。咁啊，佢又唔系话真系好大伤害性，只不过大家喺度互相认叻。 系 啦，但系佢都想提你就话嗱，你吹咁大，你点收科咧？你翻唔到屋企喎，因为佢讲到话只牛会跟住你啊，你点样可以即系承受到咁大？大只牛咧咁样系啦， 呢、這个好即系好有画面 啊！ 好有画面咧，令到啲细蚊仔哦，系啊，我唔应该咁样、啊。 系啦，好形象化嘅。咁但系头先阿田就话啦，我哋咪后有讨论过咧，讲大牛同呃人嘅分别咧，可能呢两本书就有一个咁样嘅分类咯。 系 第一个整花咗架车嗰个咧，好明显讲大话嘅。 系啊，件事情发生咗嘅。 系啦，唔系嗰个系呃人系嘛？你会 讲大话， 讲大话。咁但系如果吹牛嗰个咧，就纯粹呃人啫。你未错过， 你都冇错过你呃人咧咁。 但系佢又。唔係話即係有傷害性嘅， 咁 但 係都要自負嘅， 都要係啦，都要佢哋會改過嘅，咁所以呢兩本繪本咧，一個就叫我也想說實話， 係 另一個就叫做吹牛啫，係 啦。 咁如果嗰個係講大話去呃人咧？ 咁就一齐睇啦， 咁就可以睇新聞啦。通常就睇到多啲嘅，听日见， 拜拜。